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早晚清凉，日间天晴干燥。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443点，升102点，成交金额468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6点，升86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74.5，升11.5；美团289蚊，跌1蚊；中海油7.8，跌3.3；阿里巴巴255蚊。系跌6.4，小米集团25.9跌6毫，中国平安92.7升0.7，中国生物制药6.92跌8.8，建设银行6.15升7仙，美创医疗34.85升0.4，工商银行5.06升0.4。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2，英镑10.348，瑞士法郎8.544，澳元5.704，加元5.974，新西兰元5.444，欧元9.264，每百元对港元7.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97。日经平均指数报26,824点，升391点。港金现价报16,43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76美元。卖出1,780.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排到海丰园；喺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接近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九龙城嘅东正道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乐善道一段都系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就要改道行驶。咁大埔道有水务急修啦，大埔道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都系全线封闭，九巴路线72号同埋81号啊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落桥位方向中环、薄扶林道140来回、告士打道坚拿道天桥面方向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粉岭落叶路安乐村方向粉岭啦，同埋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要保持安全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CIBS Rebroadcast， 佢系 Emma。 Let's go on air。 佢系非洲裔香港人，佢嘅团队一年前申请 CIBS。最终通过评审，在大气电波讲出比亚法拉一个被遗忘的故事。 Your idea, your voice。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接受申请。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发声就是发光，开开讲你想讲。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风骚快活人知，今年是镜。 今年我挑啊！ 我先啊！ 风骚快活人知，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啊。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早晨，桂花田。 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啊，阿蔡姑娘。 早晨啊， 蔡主任。 Hello，Hello，Hello， 阿田 ，Hello， 豪仔。 咦，你做咩？ 咁多位听众， 你做咩逼走咗阿程主任啊？ 梗系啦，呢度我最大啦。 边度我头啊？ 系个头最大。程主任啊，有更重要嘅公务在身啊，所以今日咧要去出边继续佢嘅工作，所以就 搵个副手嚟， 派咗我嚟啊，系啊。 系啊，嗱呢个咧可以预告定俾大家听咧，呢个并唔系一个结束，呢个只系一个开始。 啱，你唔好吓亲啲听众啊！咩开始啊？ 我都要吓下噶啦。 咁嚟紧呢个，我都已经有预先嘅一啲叫做我哋 要事先张扬噶啦，配合政府嘅防疫措施啊。 今日系我哋最后一日， 三个人 系 把声喺直播室，系啦，人都系噶，声唔到唔通人喺度咩？系咪？咁啊，因为由听日开始咧，大家又会见到我哋咧，有啲朋友咧就要 home office 啊。咁我哋就要同大家呢又要天隔一方咁样嘅。咁所以由听日开始。 係。 係啦，咁我哋呢又会有呢个二加一嘅安排㗎啦。 二加一即係意思话两个喺直播室呢搵手岗位啦，咁跟住呢另一位呢就係封烟嘅。咁当然啦，我哋会喺我同阿豪仔呢会喺直播室啦，鹏仔就会喺个电话里面嘅。 我哋可以猜嘅、可能有一日我想喺屋企啦。 你话想就想啊， 咪囉。 跟住就叫你入屋企噶啦， 可以，好啊，好啊，好啊，又都喺屋企啊嘛， 要确保我哋嘅节目质素噶嘛，你点可以缺席呢？ 哦，原来大家都想见到我样， 系啊 ，physically 想见到你好想、啊， 好多时候我都知道啊，真系 OK， 好啦，咁啊，即系因为要配合疫情好严峻啦，咁所以咧就政府已经系话啦，亦希望所 系， 即系可以在家工作公务员，你就在家工作啦。 冇错，嗱，但系咧咁大家知道佢陆陆续续收紧咧，嗱，啱啱咧即系阿特首咧又在个记者会上直情噏了个热线电话，我手头上没有啊，不紧要，他这个就是举报热线来的。 是啊， 在这段期间不是那个国安的举报热线， 是 讲紧这个健康举报热线。如果你见到任何人有什么违反限聚令的行为啊，譬如话喺唔知咩，我头先啱啱听到佢噏咗句噶，咩唔知喺嗰个上落个邮轮码头度咧，又见到有啲人喺嗰度唔知咩违法聚集啊，诸如此类咧，就欢迎你可以即刻举报，佢话水警咧就会马上赶赴现场噶啦。 哦，系啊。 咁呢轮咧，即系会唔会好忙碌咧？我哋喺条街度一望嘅时候， 执法嘅人员好忙碌啊， 市民好忙碌啊，举报噶嘛，我随时就望下咧，嗱，最简单睇下张饭台。有冇多过两个人先？冇讲咁多啫，呢铺吓。 我想问，如果我有咗嘅话， 有咗你平时都有咗啦，你 咁我有咗我 系咪玩啊？ 系咪玩啊？ 你搭小巴会唔会俾两个人钱啊？ 系咪 戴 一个口罩啊？ 两个人 以计口罩计啊，一个口一张嘴 啦。咪咯， 佢都系一个人嚟 玩我哋啊。 咪咯，你肯俾两份钱我就举报你。你平时嘅度数 系咪整 瓜 水啊？而家 但系我系确确实实有两个人啦，系咪先？ 系啊，咪仲要咧？如果系 中你喎，佢中你喎， 系啦，喂，同埋咧，嗱，而家有几样嘢都烦嘅嘛，嗱，两个人食饭啦，咁跟住之前， 我记住啊，真系所有工友咧，有时晏昼咧，即系地盘工友，尤其是即系佢可能放工啊一齐，唔系即系放 lunch 一齐食饭咧，跟住咧，点解咁样嘅？系啊，你哋唔可以一台，即系一个团一台啦，要分开啦， 分开啫嘛，隔篱台都好近啫。 其实难揾咗位噶，其实唔系话想同你一齐坐啊，因为佢咧又即系减少咗。那个叫做 入座人数啦， 系啦，咁 样咯。冇啊，而家好似阿敬文话斋咧，即系啲食肆都好知道你做乜噶啦。即系如果你话咧，喂，我四个人啊，咁佢咪帮你分开两张台咯。 系啊， 可以嘅话吓，即系就揾到呢啲叫做双轮嘅四人台，咁就可以分得开。 双轮四人台分得开，咁啊大件事噶啦、 嗯。 我琴日同我老婆讲嘅时候都话，冇啊，咪一人打一个咯。食饭嘅时候咁咪、嗯、坐开咯，夹餸嘅时候咪伸只手过去对面夹咯，又翻去之前嗰个状况咯。 系、哦、啊，我星期日先至做过呢件事，我第一次做其实。 你咁快要啦咩？四个人、 啊，五个啊，我 呢度、啊、你五个，你自己计咗两个啊？ 唔 系啊，你啱啱话噶嘛， 总之屋企五个啦， 即系二三分啦，系嘛？ 二三分咯，唯有咁、啊，但系都隔咗张台，都真系有一点米距离咁样咯。跟住真系将啲餸转来转去咯。 咁、啊、我又遇过有啲比较再细心啲嘅餐厅，即系佢知道你系原来 split 开两张嘅，佢、 啊、 就将一碟餸同你分开两碟噶啦。上嘅时候， 哦咁得意啊，分即系分咗菜先噶啦。 不 过 佢 会问、okay 啊，不如帮你用个细碟分一半俾隔篱啦。咁系几你会觉得几窝心？ 开心啊！呢、這个 系啦，因为佢唔一定要同你咁做噶嘛，咁但系佢都话又免得嗰啲食客行嚟行去，其实即系突失咗嗰个意义啦。咁、 哦、 不如我帮你啦， okay, okay, 都多个碟啫咁。 因为我去饮茶就好难咁样分咯，系啦，即系一笼 每人两粒烧 麦，一笼烧麦就四粒茶四粒啊，即 系 好难。 咁我哋系咪有啲譬如我哋嗰啲香港传统咧会有啲唔同咗？譬如我哋咧，如果而家想请香港嘅乐坛四大天王。系唔得嘅， 冇话分场，即系分开 嘅，可以同场演出， 系啊，唔系得， 唔系嘅，佢唔系话冇观众，而家就系可以进行。 咁佢哋四个冇得一齐食饭咯， 系啦， 四大天王冇得一齐同台出现喺条街度都唔得， 啱啊， 系咪先？四人限聚嗰间又变异人 咯，唔系话做工作上面嘅嘢就 OK 咩？ 唔系，佢就系话食饭唔得咯， 食饭唔得咯， 即系食饭唔得， 受分就得， 系啦，系啦。 如果你四个受分就得， 咁咪可以攞啲名目喎， 系啊， 系啊，跟住再重新颁个奖俾佢哋。 但系咧，我琴日最抌心咧，最抌心咧系收到一张字条咧， 抌抌抌， 应该阿敬文你都会有噶啦。 咩 字条啊？ 收到 你唔好话立乱话我有、啊， 唔系 改文嘛？ 字条系话唔系啊？佢话请家长 系 缴交十二月嘅学费。 嘿， 跟住我望住我琴日 讲呢啲， 我老婆话啊，老公你搞掂佢。我望住我话老婆，佢唔系话十二月啦？佢话系啊，你识字啊嘛，咪写十二月咯。 喂，冇翻学噶咯。 我话十二月系咪即系嚟紧呢个十二月？都话系咯，即系话我哋而家讲到明圣诞后先见嘅嗰个十二月，我要交学费啊。 嗯， 系。 咁你 系 咪唔视像啊？视像都系一个教 学 嚟噶。 咁老师系咪食西北风啊？ 咪咯。 我都明。 咁学校 你唔心痛咩？如果你收到呢张字条，你同我老实讲，马上讲，即刻讲，你心唔心痛？你仲要明知道由听日开始佢唔使翻学咯，已经系 我而家咧，你已经系唔使翻紧学 噶啦，唔使噶啦嘛， 一早就唔使咗噶啦，幼稚园，因为第初步要话第四波疫情爆嘅时间咧，就搭埋嗰啲流感啊，你记唔记得啊？同埋上呼吸道嘅症状好多个扩散嘅 唔系 例子啊嘛， 跟住你个仔翻学啦。 准备啦，好似 咩啊？好似 interview 啫嘛，仲系，所以佢唔使肉痛噶而家。 interview 都交学费先 ，N 班啊嘛 ，N 班要俾噶。 哦 ，N 咗咁冇办法啦。 用唔用痛啊？ 唉， 你点样说服自己？不如你教我点说服自己。 唔系你唔好谂佢啊，豪仔有啲嘢你唔好谂佢。 我要教喎，但系 你唔好谂佢会发生噶啦。 嗱，你叫你阿姐填 number， 你签个名就算啦。个 number 个格唔好填。 你咧，你签张咧 check 咧系 blank 嘅， 系啦， 然后叫阿执佢。叫阿太写个神马油，你咪当自己系签咗张字条咯。 我谂住系打俾黄耀祖，我想问下佢 做咩啊？ 其实咧，你嗰阵时做白胶浆嘅心情系点样？真系白白交钱啊！ 0 6 2 4 7 7 0 5 3 4 2 0 2 1 3 9 4 2 4 3 1 4 0 6 2 4 3 0 6 2 4 7 7 0 5 3 4 2 0 2 1 3 9 4 2 4 3 1 4 0 6 2 4填满一生，全是数字，谁会真正知是何用意？烦恼一生，全为数字，圆满的掌握问谁？为何弹出四一？谁人能够预知？四点三四价位暴升变咗1004，凭号码来认输。你的 IQ， 你的身家，你的体魄，你的一切，人与数字 七八五八七八零五一五零五一五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六九六零六九六零二七二零二七二。二四七七零五三四二零二一三九四二四三一四零六二四三零六二四七零零三零六二四七七零五三四二零二一三九四二四三一四零六二四零四三四零四三四零二三二零二三二零六四六零六四六零八七八零八七八零五一五零五一五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六九六零二七二零二七二零四三四零四三四零二三二零二三二零六四六零六四六零八七八零八七八零五一五零五一五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六九六零六九六零二七二零二七二三零六二四七零零三零六二四七七零五三四二零二一三九四三一三四二四。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数字人生的林子祥，因为来到现在我们这几个月不停都是跟数字环绕住，四个人、两个人、五十个人、 还有一些确诊数字， 是啊，或者十四日、十四日，我们可以研究几个最新的防疫措施，譬如我想问下两位拍档， 怎 样你觉得他现在的、理据啱不啱呢？他有些要删的，譬如说卡拉 OK 啦、泳池啦、麻雀馆就要删的， 主题乐园都要删、 主题乐园就要删的。我就想针对呢三嚿嘢咧，卡拉 OK、泳池、麻雀馆，即系 公主题公园。 譬如麻雀馆，你觉得山合唔合理咧？ 点解咧？ 因为大家打麻雀，系可以戴口罩噶嘛。 咁但系唔可以两个人打嘛，四个人啊嘛， 四个人噶喎、 哦。哦，咁啊系。 咁同埋你，喂，唔打得少啊，八个钟啊，咁你唔饮水啊，唔食嘢啊，唔得噶。 唔系，其实打麻雀冇一点五米距离、啊。 系咯，张台。 唔有啊，你只手污糟糟啊， 工作工作。工作 凳脚嗰啲啊， 打麻雀系我工作，得唔得先？人哋职业打麻雀， 咁咪就系话，因为佢接触啲人太多，太过密集，但又唔知佢有冇减少张台， 咁咪研发嗰啲 online 麻雀 game 咯。如果你系工作嘅， 但系与此同时，健身中心同体育场所又继续喎，不过佢又限你两个人，同埋要戴口罩，咁我打日本二人麻雀都得嘅。 除非麻雀馆改咧， 都得噶。 但系即系以、這個、 你做运动嗰两个人都冇一点五米距离噶，你佢话可以俾你两个人一组啊嘛。 系 啊，嗰度都冇嘅。 但 系 问题麻雀系冇得两个人啊嘛。 二人麻雀咯，都系日本有噶嘛。 二人麻雀你上网打啦。 系啊。 同埋咧，我就冇亲身入过雀馆啦。咁我就唔知嗰啲台佢嗰个分布嘅密度系点样。 咪佢可以教噶，好似食肆咁嘅啫。你可以中间嗰台冇咗。唔系，即系我谂紧啊，有冇有 移多啲空间啊？ 其实咧，其实咧又可以咧，即系整啲透明胶板咧，十字咯，十字嘅， 系咯， 但系离地嘅，咁啊，大家一样可以洗牌，但系咧隔住嗰四 独立台，每人都一张独立台。 哇，麻雀真系能医百病，IQ 提升二百，凌空胶片都谂到啊！ 凌空胶片咁啊，人都要洗牌噶嘛，系咪先？都打牌都要打噶嘛，咁啊，但系咧即系前面咧就整啲屏障喺度，咁佢隔晒咯。 咁咪出绝招，四个人咧照样坐喺麻雀馆度，不过就打麻雀机， 点啊？ 大家安排一齐，我觉得好笑啫。即系 咁去邓嗰啲麻雀馆阴公猪啫。 系啊，同埋有啲游戏机中心都系噶，每次都系佢哋都俾人罚噶，全部都系停，但系打机都唔使戴口罩，可以戴口罩噶嘛。 但系嗰啲跑马机一堆人噶嘛， 咪游戏你一样啫嘛。 全港仲有几多部呢啲跑马机？ 系啦、 啊。 我就话咧已经系即系受保护动物嚟噶啦，都仲要停佢阴公咯。 我想问咧，游戏机中心嘅定义系咪包括埋嗰啲掟彩虹嗰啲啊？ 掟彩虹 系啊， 唔系佢应该讲游戏机中心， 真系打机中心啊， 系啊， 系咯， 因为掟彩虹嗰啲相对地都系会停噶，即系即系公仔机嗰啲 啊， 嗰类唔知系咪归埋落？ 我冇睇到佢有冇啊，真系 再 fact check 下呢、這个，再追踪。咁但系头先你又话除咗麻雀馆，仲有几个噶嘛？你泳池同卡拉 OK 有咩疑问啊？讲啦， 冇，唔系其实泳池咧，其实之前都有外国嗰啲研究话咧，泳池传播风险系低噶。 因为池水有消毒 嘛，系啊，几样都有，同埋咧，你好少可能会即系对着嘴对嘴咁游水噶嘛。 我知，但系更衣室嗰啲你 更衣室 避免 一样啫。咁 即系点啊？俾人游水唔俾人更衣？ 唔系啊，你健身中心都系你一系就唔好开放更衣室。 咁你游水边度得啊？ 系啊，唔系啊，佢健身中心佢照样开放噶。 我知啊，但系健身咧，你纯粹抹汗都仲得啊？池水你嗰件泳衣点都要除啩？ 系除你唔使咩噶嘛？ 唔系， 咁你唔开放更衣室同埋洗手间咁点除啊？ 都要开放 嘅。佢觉得咧嗰个除口罩嗰风险系相对地好高啊。 咪系咯， 咁你游水你除咗口罩，你会啊擤鼻涕啊，会堆口水啊成噶嘛？你游水必定动作噶，冇得避噶。 系啊 ，touch wood 啊，即系冇啦， 即系咁咯。 系啊，嗱咁啊，所以 咪等佢系阴公嘅。 我唔系我， 你因为做美容嗰个佢冇咩啊嘛。 唔系佢而家，因为实在太多有呢啲咧，要关闭嗰啲 美容院系继续嘅，暂时系继续。 佢继续咯，咪话会继续开咯。咁但系做美容嗰啲，佢要除口罩。 如果你话除口罩系高危嘅话，咁我又问啦，点解而家继续可以做运动唔使戴口罩？ 嗯， 都可以嘅、哦。条街度做运动都系唔使戴口罩嘅、哦，陈肇始仲要出嚟同你讲话，我哋唔停嗰啲健康嗰啲健体中心咧，因为咧运动咧系会对大家市民健康有需要嘅，咁、一样啫嘛。即系如果你要咁样谂咧，我系开始咧经历第四波咧，有好多嘢谂唔明啦已经。如果你觉得除罩系咁危险咧，咁跑步点解佢又可以除罩？ 嗯， 佢喺条街度行嚟行去、哦， 唔系佢除罩啫，但系佢唔讲嘢噶嘛，佢喺度跑 关咩事啫？你要呼吸噶嘛，你。哇！你要咁样嘅、啊，即系如果你咁计， 你唔好乱啊嘛！你系咪所谓专家啊？ 咁我哋从常理出发啫，系、 哦、 咪？ 朋友嘅咩？ 专业嘅， 仲有 好 啦，头先你嗰两个字 冇啦，好啦，我哋又讲嗱，你见到呢、這个station 咧，你又有啲观察系咪啊？ 哇！嗰啲观察犀利啦，啲师奶仔嘅观察嚟嘅，即系话说我有朋友啦吓，咁啊谂住十二月去 station， 咁啊已经系早喺个零月前两个月前，即系未有第四波嘅时候就 book 定咁啊，笑呵呵啦，谂住，但系而家咁样就唯有取消啦。 系 点知唔取消？ 系嗰个人自己取消啊？即系你朋友自己取消，定系酒店话取消？话哎呀唔好啦，而家唔俾你。 梗系个人取消啦， 酒店 唔会劝你嘅。 喂，住酒店本身冇问题噶嘛？ 好啦， 住酒店本身冇问题噶嘛？ 系啦，即系唔取消又自可，一取消就发现哇 咩事？ 佢帮衬嗰家酒店咧 系。 同佢當時 book 房嘅價目同而家呢個價目相同嘅房，相同嘅大細啊嚇，竟然差咗大折啊！ 嚇，即係平咗。 平咗啊！平咗 一半， 三分一， 即係早買冇 近三分一， 早買冇早享受 啦。三分一啊！平咗接近三分一，同埋咧，你知啦，大家去玩 station 都系想尽兴嘅，咁但系有时咧太多人 book 咧，你嗰个 check in 时间咪好迟嘅， 系啊， 佢竟然啊吓。check in 系俾你九点 check in， 朝早 即系早 check in， 迟 check out， 早去迟走，咁啊做生意佢而家都知你惊啊。 包多你一餐添， 唔系，但系讲紧佢之前诶，佢嘅朋友 book 嗰时系冇呢样嘢嘅， 系 而家佢先会。 咁好合理啊！之前放缓咗疫情，大家都去，咁佢就知道客源稳定，咁啊，梗系唔需要做得特别多优惠啦。而家佢惊你走啊嘛，佢都惊你闪咗，咁 所以希望留住你吧。 佢宁愿你哇退完，可能再 book 啊，攞呢一个优惠都好过完全冇晒客仔。不过咁，嗱，大家咧即系市民啊，自己真系要如果要去出去玩性咧，就真系要小心。去你自己去厘定下你自己个风险。如果你又有老人家又有细路嘅，你就自己衡量过系咪仲要去玩咯。 嗱，而家可能你就要谂下，究竟留喺酒店咧个风险有几大？ 系啦。 其实我认真我谂紧，究竟喺酒店嘅嗰个风险咧系讲紧即系边一忽嘅咧？ 因为佢 通风系统 系啊，冷气嘅真系。 嗱，如果通风系统咧，就除非咁啱啦， 因为你唔会戴口罩噶嘛。 系啊，除非你话你嗰家咁啱咧，都系检疫酒店啦。 那個風險就再倍增啦。 哦，咁檢疫酒店，我心諗普通市民都唔會去嘅喎。 係啊，唔係，而家你冇噶嘛？而家都話啲酒店咧，其實係你自己14日隔離嗰啲，你都會去嗰度噶嘛？呢、這個就係之前嘅風險， 自由選擇嘅， 你唔知㗎。係，而家先政府琴日公布有新增咗幾間就佢指定嘅檢疫酒店，咁你就梗係唔會再俾外邊人住啦。但如果唔係嘅話咧？咁你普通住间酒店，即系你就系咯，你就唯有担心个抽风系统嘅啫。但系如果咁嘅话咧，其实我去食肆我都惊噶。 唔系，咁你公众地方都有嘅，因为譬如佢酒店嘅 gym 都继续开放噶嘛。系啦， 一啲啲嘅咋。 除咗泳池 系啦，泳池唔开。 咁但系你去酒店，你可能都系休闲用佢啲设施嘅啫。嗰啲咪公用嘅地方，大家都去摸，你又要承担嗰一类型嘅风险咯。 我总之我就觉得咧，如果你话我住酒店，你惊佢嗰个空气传播都惊嘅话咧，咁我哋平时翻工啊，逼地铁啊，搭巴士啊，去餐厅食嘢啊， 都系噶。 咁啊，早已经中晒啦。如果要咁样中招， 如果唔系咁啊，其他大城市点解要 lock down 啫？就系要 lock 低你啊嘛，等你连出都冇得出去啊！ 唔惊，我哋下次要装埋个安心出行，就保证你冇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會前表示，新一波疫情嚴峻，呼籲市民要嚴守防疫紀律，而未來兩週是非常關鍵，希望市民可以盡量留在家中，特別是年長人士要避免非必要聚會。林鄭月娥又說，水警已經設立熱線，讓大家舉報一些可能涉及私人遊艇等形式的違規聚會行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公务员团队有责任效忠特区政府，拥护基本法和落实一国两制。签署声明或宣誓是具体表明和确认公务员的责任，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对现职公务员提出有关要求亦是稳妥的做法。聂德权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被问到公务员拒绝签署声明或宣誓会有什么后果，他表示至少升迁会受影响，未来能否继续任职有待确认之后清楚交代。不过公务员拒绝签署或宣誓会令人质疑他们是否符合公务员的基本要求和条件，是否继续适宜留在公务员团队。香港迪士尼乐园宣布会应政府要求和配合本港现时采取的防疫措施，由明日起暂停开放，乐园将会和政府及卫生部门保持紧密联系，视乎情况公布重开日期。乐园今日会按原定安排暂停开放。南韩过一日新增451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累计确诊个案34652宗，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死亡人数维持在526人。新增个案当中，社区感染占420宗，有255宗发生在首都圈。今次疫情在亲友聚会、学校、补习班、桑拿房、体育设施等等蔓延，专家警告按照这个趋势，一两星期之后单日确诊病例可能增加至 1,000 宗。政府为遏止疫情继续扩散，今日起加强首都圈地区的防疫措施，非首都圈防疫级别亦都上调为期两星期。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早晚清凉，日间天晴干燥。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82点，升141点，成交金额59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9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01点，升131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76元，升13元，美团290元冇起跌。阿里巴巴255.6跌5.8，中海油7.61跌5.2，小米集团25.95跌5.5，中国平安92.95升1.95，中国生物制药6.97跌8.3，建设银行6.17升9仙， 美创医疗34.4升9.5，工商银行5.07升0.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2，日元104.36，瑞士法郎0.908，加元1.298，人民币6.583，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96，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日经平均指数报26,824点，升390点。港金现价报16,43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18美元，卖出1,782.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咁喺黄竹坑道咧系有道路工程噶，黄竹坑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香港仔警署一段咧嘅慢线系封闭，龙尾去到欣尖记大厦对出。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九龙城嘅东正道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线道一段咧系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咧需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喺大埔道咧亦都有水务急收，大埔道去呈祥道嘅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嘅全线封闭，九巴路线72同埋81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东区走廊维园道行人桥面去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方向尖沙咀、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粉岭落叶路安乐村方向粉岭、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和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30日历史23事之楚汗。 鸿门宴之后，刘邦失去关中，并且跌入人生谷底。就在这个时候，被称为国士无双的韩信向刘邦献计，要反攻楚国都城彭城。彭城之战一触即发，到底刘邦能不能够直此扭转形势，力压项羽大军呢？历史23事楚汗之暗度陈仓，今晚9:30，港台电视30日。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叫做入冬啦，应一应节啦，都要俾圣诞老人嚟到嘅时候咧，觉得吓、啊、自己嗰啲须咧唔会热到出晒汗先得噶嘛。系，不过圣诞老人咧，听讲而家未必嚟到香港，知唔知点解？咦，咁好啊，你好有反应啊，俾你问多次啊，知唔知啊？ 点解？ 哦，因为佢入嚟要隔离14日先啊。叮叮叮叮叮， 拜拜。 系咁，但系冬天除咗圣诞老人咧，羽绒啊必不可少嘅。今日见到咧有个新闻咧，佢就话啦，教你拣羽绒嘅三个招数。咁边三招咧，就要用你身体上面咧就三样嘢嘅，三样器官，一个就系眼，一个就系手。咁呢啲都好明白啦，手可能望下靓唔靓啊，睇下佢个 label 啦。咁或者手都可能摸下咧，你觉得舒唔舒服啦？个鼻又我嚟做咩嘅咧？系啦，你冇谂过咧，原来个鼻系我嚟闻嗰件羽绒嘅，哇！豹纹底裤你听过啫，豹纹羽绒，咁点闻咧？真系咪闻所未闻啦？闻所未闻，猜经闻系啦，你都唔知啦，系咪？咁原来要点做咧？原来佢话你咧要闻一闻个羽绒咧，睇下有冇异味。佢话如果你闻到有异味咧，可能系代表咧嗰啲羽绒毛咧未经过彻底嘅清洁同埋消毒。可能咧就会藏立呢个细菌，不过问题就系我点知边只系原味，边只系异味咧？可能咧你就要先去到请教店员店长，可唔可以俾一件咧即系正货俾我闻下咧？同埋喺而家呢个疫情之下，如果你攞件嘢系咁喺个鼻度闻咧，我谂自己都唔放心系咪？冇办法噶，呢个咧人哋就用个道理上系咁解嘅。咁手咧就系话你自己要摸下佢够唔够蓬松啦。咁咧佢话个蓬松咧原来有度数噶。300至到900以上，咁啊数字越多咧，就代表咧就越保暖嘅。咁佢话如果个 label 冇写明，咁点算咧？佢话嗱，你可以试下咁样嘅，你揸件羽绒揸佢，咁咧佢俾你链到凹晒啦嘛，你一放手睇下佢，哇，会唔会啊回弹啊？回弹得越快咧，就代表咩啊？代表越蓬松啊！不过各位少女就唔好攞嚟自己即系揿自己块面咯，因为呢一个测试好残忍嘅。你揿完块面之后，如果佢凹完之后冇弹翻咧，就唔系几好啦吓。咁啊，所以蓬松度都系好紧要噶。咁啊，至于咧你话嗰、那个表面咧，仲有一个可能大家平时冇乜点留意嘅就系、是、嗰个车缝线啊。原来咧就话嗰个羽绒咧嗰条线咧线边位啊，佢话如果咧太粗疏嘅话咧，咁啲羽绒毛咧可能就会流咗出嚟啦，好似走光啊，咁啊唔系几好啦。咁呢个咧就系佢哋话拣羽绒嘅三大嘅要素啦，望 label， 手又要摸下佢，同埋要闻一闻嘅。不过其实而家买羽绒究竟仲合唔合适咧？点解咧？嗱，两大原因嘅，一咧就系而家天气咧真系都太热啦。其实你着羽绒咧，大家都知咧，里边咧净系可以着一啲好薄嘅底衫，咁你就会有啲好奇怪嘅现象。冻屎奶奶咧，你可能里边就着件白色嘅底衫，跟住出边就披件厚羽绒，咁你点算呢？入到室内，喂，香港又唔系欧洲，你估真系咁多暖气俾你开咩？你入到室内，如果你除嘅，你又会好冻，但你着嘅焗桑拿一样。最紧要咧，第二个原因就系、是，其实咧羽绒都有啲残忍嘅，大家都知啦。就算系咧一啲所谓人道羽绒咧，我见到有几条片咧，今日就同大家介绍咧。就是话原来咧都有啲问题嘅，即系佢未必咧真系可以话咧有咁人道嘅呢一种对待嘅。咁所以有啲咩可以做咧？嗱，我今日介绍条片，佢就话俾你听咧，其实要保暖咧有啲咩替代品。咁其中一条片咧就系介绍咧，你用人造纤维一样可以做到咧保暖嘅效果嘅。嗱，呢个一条片啦。第二条片咧就话俾你听。原来咧，而家咧有一种新嘅环保时尚咧，播都几年噶啦，就系、是、回收羽绒啊，将你一啲你唔要嘅冬天嗰啲被咧，又或者你话我已经着耐咗啦呢一件羽绒衫咧，原来你可以咧捐俾有一啲嘅厂家咧，佢会可以将呢啲羽绒咧循环再用咧，就可以二次回收变成咩咧？可能会变成一啲即系床上用品啦，又或者咧可以将佢变成再生嘅羽绒衣。咁当然佢会注明啦，佢唔会呃你啦吓。咁呢啲咧都系一个令到你唔使再买新嘅羽绒褛，又唔使抌咗佢咧咁嘥嘅啲方法。两条片咧我都摆上去啦，咁大家可以睇下。咁我俾嘅 emoji 公仔就梗系地球地球地球救救地球啦。好好啊！今日我哋呢个拍档咧换咗佢咧，我嚟介绍三一流啊！佢就系先敬罗衣后敬文，仲可以揾佢个鼻爱嚟闻一闻，交俾你蔡敬文。 使乜讲？你呢个 tag 真系算劲爆，可唔可以嚟多一次最后嗰句咩？咩先敬咩文？ 佢同豹纹底裤齐名嘅蔡敬文。 你是不是不想戴啊，曾志豪神早流流啊。不过欣赏你今日头先讲环保，因为今日呢我介绍嘅 channel 呢都同环保有关喎。点解呢？咁事完呢今日呢打开报纸又见到一则细细地嘅报道，就係讲呢个申诉专员赵慧妍呢寻日就公布喎，要主动调查啦，唔係调查个别人士呀，係调查呢审研一下环境局同埋环保处对废物回收箱嘅管理呀，同埋回收桶计划嘅執行成效。点解呢？就係因为呢事完呢几年呢似乎个回收率都是下降的，每一次大家在街那裡呢会见到那些三色回收桶啊，甚至加上那些玻璃樽回收桶啊，都似乎呢被人一种印象就比较污糟邋遢。同埋呢主要你行埋去少少瞄一瞄里面有咩呢，咦大家其实似乎冇分类喎，当正佢係垃圾箱喎，有唔同嘅窿呢就抌啲垃圾落去。咁所以呢嗰个回收成效呢就成疑。同埋呢曾经都有啲新闻报道话呢啲回收箱呢攞晒三色桶啲嘢呢就运去边啊，唔係运去回收啊，係运去堆填区弃置。咁所以市民一知道呢就对呢个回收服务呢就係大减信心。咁大家呢个参与度就比较低啦咁样。好啦，嗱一个重点呢就係唔係话佢会调查到啲咩嘅结果，而係呢经民就觉得不如找一些方法可不可以解决到这个回收桶的效益问题。那我们可以怎样解决呢？科技是可以帮到大家。那就即刻上网找一找一片。原来呢在南韩几年前，人家几年前已经有了，就有这些的开发商呢就提供一些 AI 回收桶。AI 即是什么？人工智能是什么都懂的吧。咁呢佢就话啦，嗰啲嘅回收桶呢好似一啲自动化卖机嘅，喺嗰段片段里面。咁呢民众呢即係年纪唔同嘅人都可以好简便咁样操作到。只要将你呢需要回收嘅垃圾，就係例如胶樽啊或者係铝罐啊铁罐啊嗰啲呢，就掟入嗰个回收桶嘅入口。咁、那个回收桶呢就会有啲嘅 AI 智能影像辨识，就知道哦原来佢系胶樽，佢系铝罐。咁佢就会呢因应唔同嘅物料去将佢压碎啦，或者系压扁啦，然后就收纳喺呢一个嘅 AI 嘅回收桶入面。咁呢佢个容量都几犀利㗎，可以储存到600公斤嘅废料㗎。咁然后呢就再送去俾回收商呢就进行呢个废物回收。而个重点系乜嘢？需要有诱因㗎嘛。你知啦，叫市民咧做一啲嘅回收啊！如果你俾少少奖励佢咧，少少甜头，大家就会哇当佢游戏一样咁玩噶啦。就系、是、咧，香港人都好中意嘅就系、是、储分啦。呢部机咧系会可以帮大家储点数嘅。或者咧就好似啲公公婆婆執紙皮一樣啦，咁佢就會斷量咧同你去計錢，咁當然係少少地啦，可能幾毫咁樣啦，一路儲到去一個額嘅時候，你就可以將佢換成現金啦。咁呢一間南韓嘅即係開發商咧，咁就係去到2000韓元，你儲到呢個數目咧，佢就俾你換錢，咁大概又可以買下啲零食啊、果汁飲品咁啦，幾十蚊咁。咁但係咧，作為市民，如果我做咗回收，又有少少咧，儲分又可以買少少零食，咁其實比冇啊更加好啦，又始終都有一定嘅鼓勵性嘅。咁所以咧，其實喺韓國啦，譬如東大門咧，喺2年前左右咧，就已經有成4部呢啲咁樣嘅回收機，而且都大受民眾歡迎啊。因為咧佢操作簡易啊，有好多嘅老人家都會特登咧就將自己嘅屋企嘅廢物啊咁咧就攞去回收，而且咧佢覺得咧可以儲下錢咁樣使下咧，都係不失為一個好嘅回收方法嘅，咁所以敬雲今日咧都要抄阿豪仔啦，系咪地球 emoji 啊豪仔？咁我俾4个 like 佢，因为好玩有趣又有钱收啊 ，very good 啊！我哋当香港嘅部门都可以考虑下。唔知阿田又点睇呢个回收箱咧？作为师奶仔，得闲将啲废料变成钱都几唔错噶。系啊，赚得一蚊得一蚊啊嘛，做得好。疫情咧经历近一年啊，嗱仲未咧可以完全控制到啊，仲好似越嚟越严重啊！只要市民紧守防疫、勤洗手、戴好口罩咧，可以放假去玩嘅日子指日可待啊！而家去唔到旅行咧，间唔中咧睇下呢个旅游特辑咧，或者世界奇景啊、航拍大自然啊，喺视觉上面咧，其实都满足到少少嘅。成年都冇出门啊，但如果俾你真系可以再计划去旅行嘅话，你会谂住去边个国家地区？想睇啲乜嘢咧？咁我自己其实想咧，好想去呢个美国嘅黄石 公园啊，佢系呢个美国国家公园啦，亦系咧第一批咧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嘅自然遗产，国家地理杂志亦都选为人生必去嘅美国景点之一啦。公园咧，其实呢个黄石公园咧，总面积又有83万公顷，亦都系世界最大嘅国家公园。啊，里面咧，唉，好犀利啊，有景色极之啊壮观嘅黄石大峡谷啦，啊，好震撼啦，有个大彩虹之称嘅大棱镜温泉啦，亦都有呢个气势十足嘅石河瀑布啦，亦都有马瑙颜色加白色，即系马瑙色加白色嘅石灰岩梯田啦，有牵牛花池啦咁，所以咧有大自然景色咧都系好壮观嘅，啊，除咗咧有壮丽嘅景之外咧，黄石公园咧更加系咧动物种类保存最齐全嘅野生动物保护区。嗱，呢个都系我好想去睇嘅一环啊！但系真系要见晒所有动物，我相信都未必可能啦。你住喺里边咧，唔知住几年先有机会啦。我之前咧去咗好多次旅行嘅时候咧，都未曾试过咧坐住架旅游车睇呢个野生动物园区啊！其实好想去体验感受一下嘅。不过睇完 CBS News 呢个 channel 嘅狮子爬入旅游车嘅片之后，发现原来都唔系想象中系可以话揸住架车可以喺呢个叫做野生动物区店行店过，因为嗰个司机可能其中一个环节嚟嘅就系停低喂咗一个狮子一下啫。咁狮子咧，竟然咧食完就冇掉头走咧，佢仲爬上埋嗰个车咧，系冇车门啦，得个框啦，得个顶嗰啲咧，嗰啲叫旅行车仔啦。咁仲要跨过去嗰个座位后面啊！但系唔知点解嗰啲旅客咧又唔惊，仲有摸个狮子啊，同佢影相啊、拍照啊。嗰个狮子又好似好得意咁啊！好似啲狗仔咁样喺度拥住去嗰啲人嗰度，即系好似哎呀你摸下我啦咁。认真，我睇完条片真心惊狮子会张开口咬人嘅。啊，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呢个经历啦吓？可能系一个好好嘅体验，但我就开始有啲担心有啲惊。点都好啦，即系要去旅行嘅日子都唔知有几耐啦。嗱，我会俾三个惊嘅表情符号，不过我会俾好多嘅手指公系啦，因为咧即系呢个国家公园咧就系 keep 得好好嘅，咁希望有生之年可以去一次呢个国家公园啦。 Hakuna Matata.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Ain't no passing craze. It means no worries for the rest of your days. It's a problem-free philosophy. Hakuna Matata. Why, when he was a young warthog. When I was a young warthog. Very nice. Thanks. He found his aroma like a certain appeal. He could clear the savannah after every meal. I'm a sensitive soul, though I seem thick-skinned. And it hurt that my friends never stood downwind. And oh, the shame. What a change in my name! Oh, what's in a name? And I got downhearted! How did you feel? Every time that I... Hey, Pumba, not in front of the kids. Oh, sorry. Hakuna Matata,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ain't no passing craze.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咦，早晨啊，呢、這、一个转校插班生，好耐冇见啊！ 佢系有事先嚟嘅。早晨，小安茄，早晨， 菜菜子， 干你知哇，小安茄，肥妹仔，我靠你天缘分啦，又出嚟啦，日本翻嚟啦！ 你唔系日本，我觉得你顶笼冲绳嘅咋，晒到咧。 你乜嘢意思啊？ 好热咯，晒得好紧要咯。哦，得得得，今日咧，由于你系又同我哋上堂嘅关系咧，我哋交俾你咯。 佢学完嘢翻嚟，所以同我哋分享啊。系啊，我最近认识咗一个好靓嘅，曾经读新闻嘅女前辈啊。 哦，唔好意思，个音乐咧，佢一听到咧有人讲大话，佢就大声咗噶啦。 好真實 的，你試下嚟多次啊！ 我知道，啊，好靚嘅前新聞嘅報導員， 佢又係咁咯？ 點解佢唔係前輩？我知道，因為佢係好後生，好靚啊！ 佢又嚟啦！你試下唔好講好靚，睇下會唔會有事 咧？我會同控制室咧中央嗰個嚟投訴你噶。 你試下唔講好靚，睇下有冇事。 係啊，我唔睬你，因為佢靚係事實，係唔？ 佢又嚟啦！ 好做好惊啊，好似嗰啲灵异事件咁样、 啊，一讲大话音乐就会大噶、 啊，踩你哋啊！ 我哋平时冇咁样 嘅，我哋冇嘅，你继续啊！ 菜菜子你有嘅， 唔好嘈，日文唔好嘈讲，系点讲唔记得咗添？哎呀，系啊，咁点样啊？ 你教乜嘢啊？ 佢教我读字啊，佢教我读中文咧，要点样咬字咧，咁先至会似翻啲香港人啊！ 好啊好啊，哎、你快啲同我哋玩啦、啊！ 佢话咧，原来有好多中文咧都好棘口噶、哦，咁、哦、我哋读嘅时候咧，只眼咧就要快过个脑少少，然后个脑又要快过个口少少噶，好 复杂 啊！ 啊 我唔明 啊，即系 眼到脑到，然后个口先至到。如果个口快过个脑同只眼咧，就会读唔正，同埋咧。有好多懒音就会飙咗出嚟噶啦，佢咧教咗我读几个字，系好多时啲人都会读得唔好噶。例如我哋日本咧有一位前首相豪巴闭，佢系姓中曾根噶、哦。 中曾根 系啦， 跟住咧， 啊，秀恩企好叻啊，但系加埋佢个名字就唔得掂啦。佢系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宏。仲有佢个仔中曾根宏文，佢哋系一齐喺一个内阁度噶。虽然前首相先生去咗世，但系咧前辈靓女主播话咧，当遇到佢哋两父子一齐要宣誓做内阁成员嘅时候，嗰一日嘅新闻就好头痛啦。因为每一则都有佢哋两父子，好难读啊。不如阿肥妹仔你试下读佢哋两父子个名啊。 其实而家佢哋嗰两父子个名咧，我哋港民办都有啊，因为有单诈骗案。有单串头诈骗喎， 佢要再读过啊！ 但系全部唔成立啊！ 系啊， 你试下读啦，肥妹仔。 肥妹仔要拣字嘅，你等一阵。 哎呀，唔系啊，得个五个字嘅啫，嗰度。 中曾根康宏同埋佢个仔中曾根宏， 佢中登登宏登登登啊！ 我哋嚟多次，嚟多次，一二三。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宏同埋佢个仔中曾根，哦，我第一次读佢个名，佢叫宏文啊。 好，我想问肥妹仔可唔可以请你妈妈出嚟读一次啊？ 佢妈妈出嚟读咧就好麻烦嘅，你明唔明啊？佢妈妈有阅读障碍咩？即系 快啲啦！ 好啦，日本前首相 五秒啊！ 中曾根康宏同埋佢嘅仔中曾根宏 云文嗱， 首先咧，我就 问啊， 我 Auntie 你好， 你好啊， 个 你喺度特登玩我女啊， 系啦，佢系 起油池， 佢系康宏啊，系宏啊， 康宏 系啦，咁咧佢个仔叫做宏文啊， 宏文啊， 系啦，头先 Auntie 好似都读得唔系几好啊，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宏和他儿子中曾根。宏文 系啦， 咁你仲要咁样读新闻唔好听噶，收翻剧。 区院法官指康宏董事会有失责之嫌，啊咁样就冇事喎。 系啊，咁咧佢话正确读法系中曾根康宏同佢嘅仔中曾根宏文系咁样读噶。 你讲两靓女啊？ 我系靓女啊。 三嘅优势胜出，令拜登成为70年嚟第二位喺呢一个州胜出嘅民主党人。亚利桑那州州务卿说，今次选举是根据法律和选举程序以透明、准确和公平方式进行。总统特朗普的律师朱尼亚尼说，官员未有努力找出真相，强调选举不负责任和不公平地进行。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早晚清凉，日间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50点，升208点，成交金额71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1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08点，升138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79元，升16元；美团289.8系跌2毫；阿里巴巴255.8跌5.6；中海油7.66跌4.7；小米集团26.35跌0.5；中国平安93.45升2.45；中国生物制药6.97跌8.3；建设银行6.2升0.2。工商银行5.09升0.7，盈富基金26.72升0.6。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2，英镑10.356，瑞士法郎8.549，澳元5.708，加元5.975，新西兰元5.452，欧元9.271。每百元对港元7.4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888。日经平均指数报16,824点，升390点。港金现价报16,43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2美元，卖出1,78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喺星河名居噶。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三号干线落斜葵芳、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粉岭落叶路安乐村方向粉岭、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和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全力推动平等知识，你要知道。 呢间店铺得一条楼梯，又冇提供斜道，咁轮椅使用者咪唔可以自己一个人入去咯？ 根据残疾歧视条例，服务提供者喺提供处所嘅进出方法上面歧视残疾人士，即系属于违法，所以店主咧要考虑唔同顾客嘅需要，为佢哋提供咧合适嘅通道啊！ 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至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Made in Hong Kong。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嘅 QR code， 走个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哇！如果见到个靓女着泳衣，你会嗌咩啊？ 哇，梗正啦！ 但系嗰个桂花田嚟噶喎， 菜。 哎，我冇咗第一个菜字，第二个字咧就系我哋见到佢咧就会话，哎呀，我哋一定要咧尊咩佢啊？ 哦，尊重。 诶、哎，唔系吓，同你一样咁重噶嘛？ 尊敬。 系冇错啦，个敬字嚟嘅。第三个字咧就系佢喺我哋公司啊，个个见到佢都会话佢真系好师。 好师奶啊！哦，蔡敬师奶。 唔系啊，我系人见人爱、车见车又在嘅蔡敬文啊。 哦，你话嗰个咧好鬼烦，成日闹人嗰个咪得咯。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景文。 好啦，翻到嚟风骚快活啦，咁啊，程振鹏今日有咧第二啲公务在身啊，咁所以我哋今日有啲先落 people 蔡敬文咧，就同我哋一齐做风骚快活人嘅吓。 系，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0%啊吓。咁啊，我想问一下， 唔系我哋预告定先，晏啲我哋会有呢、這、一个咧，即系风骚生活小确幸咧。今日咧，哇，我哋由呢、這、一个动态出汗嘅呢一种嘅运动咧，我哋摇身一变，变成咗三位文青，真系令人哋意想不到。系啊， 即 系 鼓励唔到。 最紧要系咩咧？一间主理嗰位朋友咧，等等，桂妈妈， 原来佢艺术圣手啊！ 真系，哇， 哇，咩 吓吓我添？你咩圣手嚟啊？哇， 系， 你又觉得啱，觉得啱 ？OK， 好少用，好少咁样组合啊！ 系咯，边一忽错啊？ 系咯，你边忽啱啊？ 绘画手啊！ 你个圣字喺边啊？先，绘字手 OK 啊？ 画圣诞嘢唔系圣手系咩啊？ 讲得好， 系 鼓励唔到。蔡敬文讲得好， 假假地十年前写翠文出身，话俾听啊！ 真系噶，翠文， 你真系鼓励唔到啊！ 系 写咩趣闻啊？唔系即系开心版趣闻啊？ 唔系啊！即系头先我同你玩嗰啲，我是你的空中娱乐嗰啲， 唔系啊！写咩咧？ 国际趣闻咯。 国际趣闻版原来系你去写噶？ 即系你起嗰啲标题啊，绘画圣手咁样。 系啦，咁究竟系点样？边个胜？边个手咧？ 原来系咁样噶，真系耶耶！ 啊，即系估计唔到， 都话佢噶啦，内同外都咁 open 啊，原来佢。唔系你对同事又好，系啦，唔系咁讲翻先。小确幸咧，我哋今日系教咩咧？ 就系 其实又唔好叫教啦，我哋咧 唔系教画画，即系分享噶咋。 唔系佢就可能桂花田系教，因为佢原来学得好劲噶。 唔系啊， 头先佢俾咗两张图，我见到我仲想话喂唔好买啊。 我以为喺街 买噶，冇错啫。 同埋佢用嗰啲颜料好高档噶。 我唔识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做咩粉料啊？ 干粉彩啊？ 干粉彩哇！ 呢个都好多谢，即系我喺教会里面咧，啲姊妹喺学完之后咧翻嚟分享。咁我跟住哇哇咗好靓啊，好有满足感啊！你明唔明 啊？ 你嗰下满足感咧，令到自己咧都不下即系花啲钱咧去买呢啲咁嘅颜色啊，买嗰啲工具啊。 一句中文嚟形容桂花田画画靓 咩咩啊？哦，即系突然间要话 人不可以貌相， 嗰支笔。 手系真系用过个笔杆嗰个笔系咪啊？ 系啊系啊， 可以矛盾。嗱，所以我阿 Nia 11点半，你睇咗我哋嘅二台喺 Facebook 嘅直播咧，你会见到。桂花田巧手画圣诞卡，非常靓。 嗱，咁啊，亦都由于咧吓，嗰、那个主题公园咧就话即将嘅关闭 啦，系 啦。咁啊，我头先叫咗啦，曾就话，我哋嗰时好似学过咧画米奇嘅样嘅，咁 唔记得噶啦。 咁你一阵会， 我谂住林苗咯。即場望一望咯， 系啦系啦。 我平時誒呃我仔都咁畫嘅啫嘛，畫完之後佢話唔似啫嘛。 因為平時咧，佢喺屋企咧都同兩個仔咧一齊咧喺度有一埲畫得嘅牆咧就喺度畫畫嘅， 冇錯。 仲俾你個仔讚嘅，係啦。咁樣所以咧，我哋一間都會一齊畫下啊！蔡蔡子， 我準備聖誕 Santangle 啊 ，Santangle 即係點？ 即係蟬繞畫。画一棵圣诞树用蝉绕画的方式， 咩叫蝉绕啊？你唔好讲粗口，我当我听唔到啊！而家 嗱，你佢一个蝉绕画咗两个， 系咯，蝉就画你， 一个绕就画你， 即系啊！其实好一种 pattern， 用黑白色嘅 pattern 去画一幅画嘅。 Santangle 啊，真系咁得意喎！系 ，sand 系 sand 系蝉，真系啱。 系啊，咁佢咧其实系一种 你呢个 唔系可以简单啲嘅线条嘅啲初学者。 我记得啊，我哋以前美術堂有畫過呢啲類似係咪啊？ 係啦， 即 係 話一格白一格黑一格白一格黑。係 啦，咁樣都可以嘅，或者啲圓圈啊，或者總之係一種 pattern 嚟嘅，咁可以舒緩身心啦，畫出嚟又可以送俾朋友。 真係啊，你 有密集恐懼症嗰啲就唔好。 唔 係， 你有大格畫嘅啫，係咪啊？唔一定畫細格嘅。 係啊 ，OK 嗱，所以咧你可以留意啦，晏啲咧即係呢一個十一點半咧，我哋就會有 風騷 生活 小確 幸嘅，休息下先。 翻嚟啦！我哋呢一只叫做《星丹》嘅杨坤所唱嘅吓。 嗯 ，OK， 嚟想问一下咧，大家哦，头先咧，我哋即系喺播歌之前咧，都问过啊，敬文系唔知咩嚟嘅。咁而家豪仔咧，佢咧就 我有我装咗， 佢装咗啦，但系咧佢就冇使用。咁我又见到咧喺我网上面社交平台咧，亦都见到我啲朋友咧又转用嘅。 系 咁啊，亦都弹啲嘅 link 过嚟咧，就叫喂，不如试下用啦咁样。咁啊，究竟系啲乜嘢咧？就系、是、有一个叫做 MeWe 啊，系啦 ，Me 即系 M-E-Me， 系啦 ，We 就系、是、系啦， 我们 We W E， 系啦， 即系又有我又有我们啦， 系啦，又有我有我哋啦，咁样咁啊，究竟咩嚟嘅？即系佢话咧，大概咧就似似 咁似写记册嗰啲 面书嗰时系啦 ，Facebook 咁样嘅， 系 一个新嘅社交媒体啦，咁 冇错， 系啦，咁啊，即系佢话啊，点解会又弹咗呢个嘢出嚟咧？咁啊，就系都咁多谢晒美国嗰边啦。因为美国嗰边佢哋就话， 哎呀，有啲牙齿痕啊！ 哎，呢个大选唔系啊，佢都话佢主要咧，佢定位系做咩咧？就系、是、想同人争生意啊嘛。 唔系因为个侵侵大头过档添啊嘛，同埋、 啊啊、因为美国大选嘅时候咧，就发生一个即系佢哋啲社交媒体咧，就有啲嘢咧，我点解唔留得言啊？点解唔做到播写唔到字啊？有啲嘢铺唔数啊咁样。 唔系嗱，如果讲出啲咧，就美国大选嗰排，如果你就即系跟随特朗普嘅口径，譬如你想话，佢真系受到一个唔公。公平的选举的对待啦，你的留言咧就会被人 ban 咗。咁、 啊、 如果你再进一步咧，直情话咧，这是一个选举舞弊咁样，分分钟咧唔单止系那个 post 冇咗，可能你的 account 都唔见咗。 系啦，因为佢会审查嘅， 佢会审查，甚至乎会 ban 咗咁样嘅，系啦。 咁所以咧就搞到呢啲人吓，点解咁嘅？你哋会同我审查嘅咩？唔系自由言论 自由 嘅 咩？ 系啦。咁啊，所以咧就突然间呢个社交平台咧就弹咗出嚟啦。咁啊，啱啱咧就喺呢个应用程式可以免费下载嘅，系、咁不过佢咧就暂时有呢个叫做简体字嘅版啦，同埋英文嘅。繁体字嘅版咧就嚟紧啦 ，coming soon。佢话系啦，咁、 okay. 所以应该豪仔你 download 嗰个 英文版咯， 系 啊，所以我都冇特别留意。咁啊嗱，呢个系被誉为咧就系话新一波嘅移民潮咯， 系啦， 即系有啲人就话你嘅肉体要移民啦，就一种移民啦，第二种咧就系你嘅户口都要移民。系啊，因为好多人其实嗰个户口紧要啲噶嘛，即系你谂下，你肉体移民咧就冇咗你真实嘅朋友啦。哎呀，以后见唔到阿田同阿蔡敬文，咁呢啲叫真实朋友。但系佢哋话，如果你个户口移民咧，其实你都系要冇咗啲朋友噶。如果佢哋唔跟你走嘅话咧，咁即系可能你哋以后倾偈嘅时候就话：阿天啊，你琴日冇睇咧咩嘢咩嘢咩？你琴日喺 MeWe 度咧有条片啊，咩嚟噶？ 即系啲后生嘅玩 Snapshot， 然后又或者玩 IG， 但我哋啲 系啊嗰啲 Snapchat 啊嗰啲啦 ，Snapchat 咪 Snapshot 系啊 ，Snapchat 啦。系啦，但我哋仍然系得一样咁样， 即系类似咁咯。 不过虽然咧，即系其实佢哋两个都近噶嘛，因为佢哋都系 friend 嚟噶嘛。咁啊，所以咧就即系话你喺，就算我哋冇嗰个，譬如当我哋，我唔知道你有冇 I G， 但系有冇继续用啦。咁我冇嘅，咁但系我睇嘅嘢同啊我女睇嘅嘢都系大家都近嘅，都冇甩到嘅。但系如果但系呢一个新嘅一个社交平台咧，如果你真系唔去喐动嘅话，即系你唔去加入嘅话咧，咁但系真系。 唔系你又咪两个唔同嘅平衡接轨噶啦， 好多人咧都系两边骑住咯，因为嗰未系大量嘅人咧去申请啊嘛，咁但系呢个社交平台有啲咩嘢咧，咁佢就发言人就话啦，系放心。我哋呢度系冇广告嘅，系啦，冇过滤嘅内容嘅，亦都唔会有废话嘅，亦都系啦。咁佢咁讲，咁如果要 sell 人过档，佢都要 sell 下噶。因为佢仲话，我唔会泄露用户嘅资料俾第三方嘅网站嘅，所以你嘅啲广告，因为冇广告啊嘛，咁所以佢就唔会系突然间弹啲嘢走出嚟咧，就叫你喂嚟睇下我啦，嗰啲咁样好资料嘅广告， 好烦住你 嘅。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同埋好简单嘅登记咧，佢话用电话同埋电邮咧已经。搞掂啦，咁重点就系佢话你都可以自由选择嗰啲群组咧，咁你加入咗啲群组之后咧，佢又唔会继续喺度，即系可以将你嘅户口咧啲资料散晒开去咧，俾其他第三方，呢、這个好紧要咯，系啦，即系。所以啲用户咧，如果你系想即系话，如果你唔系话叫大家过档，即系意思话，而家有个新嘅媒体可以俾大家去选用啫。 系嗱，如果你讲开Facebook 广告咧，咁点解啲人话惊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嗰个体验咧？佢就话。真系隔墙有耳噶！ 你睇完啲咩，佢就即时弹咗啲嘢出嚟俾你噶啦，系嘛？ 隔墙有耳啊，系讲紧讨论过啲乜嘢啊？ 哦， 系啊，因为 俾人知道， 佢已经系可以咧，都话佢哋成日都流传就话，你可能同啲 friend 喺度倾偈，喺度讲就话喂呢只香水有啲咩好咧？佢话转头你已经见到 Facebook 可能捞出嚟咧，就一扎嗰啲香水啊，无端端会有呢啲广告，即系唔使系话你浏览过个网页啊，系你同人哋讲个嘢啊，佢哋而家话咧隔墙有耳啊，连呢啲都听到咁样。 其实呢啲咪就系所谓背后嘅即系话大数 据 咯，即系啊你成日 mention 呢啲啊，譬如买衫嘅嘢啊，咁啊咪会弹多啲 sell 衫嘅 Facebook 嘅网，即系嘅嗰个页面俾你咯。 系啊， 但系其实都唔止 Facebook 啊，你有啲譬如平时我哋睇嗰啲网站咧。上啲网站，你只要搜寻嗰啲字，佢帮你记录低嘅时候，佢都会弹晒出嚟啦。不过呢个社交平台咧，佢就话我唔会嘅。 系 啦，佢咁讲咋吓，暂时。不过咧，你就话系咪好似其他嗰啲社交平台咁多功能咧？咁、唔好意思啊，因为你由于而家暂时系免费嘅，咁所以咧佢就话咧， 迟啲要收钱噶啦。 系啦，免费嘅话咧，咁就应该系最低层次嗰只啦，就只可以俾你 po 晒嘢啊，咁跟住留下言啊咁。但系你想多啲功能嘅话咧，唔好意思。咁你咧就要俾钱噶咯。 系啊，嗱，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啦。因为咧，而家有一种叫做演算法咧，就系运作紧嘅。即系咩意思呢？譬如你而家当你开 Facebook 啦，进入你眼帘嘅第一条新闻咧，其实未必就系最新嗰条新闻嚟嘅。只不过系因为咧最多人睇，最多人 share， 最多人 like， 系最多人啫。咁所以咧嗱，佢解释到咧，点解有阵时咧我哋咧咪揾新闻嘅时候咧，我哋话喂阿天，你有冇见过？哇呢个男人咧食咗50条蚯蚓啊咁样。够噶啦，五日前噶啦，唔系、啱啱 Facebook share 出嚟嘅，你睇完之后先发现咧，冇错，佢个日期真系五日前嘅，但 系 点解你今日佢仲会摆你嘅叫做第一条 news feed 嗰度咧？多人睇啊！嗰、那个演算法咧，佢就会令你唔系收到最新，但可能系收到最多人睇，最多人推嘅。 即最新同最多系唔系成比正比噶嘛？ 咁有咩好同唔好呢？咁可能好嘅就系话你唔会即系甩咗 bit 啊！即系全世界都睇嘅嗰样嘢，你冇走到鸡啦。咁但系咧，有啲人唔中意咧，就系话，切咁其实咧，只不过系我跟大队啫嘛。即系呢个演算法咧，就佢控制咗我睇新闻。譬如可能咧，同一时间有两条新闻嘅，一条咧都系呢个男人食咗50条蚯蚓，但另一条咧。可能好有教育意義嘅就係呼籲大家你要救救北極熊嘅，但係冇咩人睇。咁咧你就睇唔到呢條新聞 嘅咯。但係北極熊咧可能係最新嘅新聞嚟。 其實佢最新啦，同埋係重要嘅，但你睇唔到。係啦。咁呢個就啲人唔中意呢個演算法啦，因為佢會限制咗你收取資訊嘅渠道。係。而家 MeV 咧，佢話俾你聽，我哋唔用演算法。佢話咧純粹按 timeline 時序。 最新嘅。 今日 時間而家係 12月1日。係 啦。 我睇到係北極熊就北極熊。我睇到 15分有北極熊嘅，我話知你之前嗰啲一。 系啦， 一个 view 啦， 都冇咗嘅， 都会褪后嘅。 系啦，嗱，你中唔中意呢种方法咧？ 冇 咗呢种演算法， 可唔可以有两个龙虎榜啊？ 点样两龙虎榜？ 即系话第一个， 嗱， 几 贪心啫，系咪 先？咁咪咁嘅用户嘅， 佢想一家便宜两家着啊嘛。 最好系用户嘅就系希望佢啊最新鲜嘅、最新鲜滚热辣嘅11:25嚟有呢条片弹出嚟嘅，跟住咧最多人搜寻，咁我希望我都知噶嘛。 系啊， 咁但系个界面咪会好复杂咯，你要包含咁多， 唔系理论上两条，但系而家暂时冇啦。其实呢个真系睇一个用家咧，你介唔介意呢样？有啲人咧，佢系觉得嗰啲演算法咧，就好似你去间餐厅度咧，佢俾套餐你，佢帮你 set 好晒啦，成个 menu。嗱呢个最多人睇嘅，自受欢迎，成日都有嗰啲店长推介咧。 系啊。 嗱，你 系 属于边种啊？你见到店长推介，你咪就会跟啦。 厨师推介， 我唔系噶，我跟自己或者朋友可以介绍嘅就会食朋友。 即系你会攞个 menu 再重新睇个散餐。 我会睇，系啊，重新睇。 啊，咁可能你唔中意嗰啲演算法啦，就啱啦。 系啊，我唔喜欢嘅，因为佢通常咧系个量做得最多，佢就想 set 咁样 sell。 系， 我唔系话佢一定唔好味，只不过系我觉得我如果拣呢啲咧，我会 miss 咗一啲小众而又突出嘅嘢咯。 系 啦，咁我就会拣另外一个即系放弃嗰个演算法。 冇错啦，冇错啦。 但系食嘢同睇嘢又两样嘢，我又觉得。 唔系意思一样嘅咋，意思一样嘅咋，即系你如果你想自己选择嘅。咁你咪会觉得你系咁推介俾我，仲要就系得推介，即系如果你用 menu 咧，你佢唔会俾嗰份大 menu 你啊，佢通常就话嗱呢度有五个 set lunch，你睇 啦。咁佢呢个人哋系设计出嚟俾你哋嘅，你又 同埋咧好衰嘅，我成日个心净系觉得啫吓，你咁样 set。推出咧食嘢我讲，咁佢一定系成本效益最高、最快、赚最多，咁我就会觉得好似缺乏咗个心意啊喺里边，咁我就会想涉猎嗰、那个。 即系睇佢嘅散餐，系啦，啊，原来佢嘅鹅肝就有得咁整嘅， 咁所以如果有啲人咧，佢就厌倦咗，话我唔要睇呢啲演算法嘅推介啦，因为佢哋最惊系咩咧？越嚟越局限啊！譬如咧，就话啊，可能你中意睇呢一种运动嘅片嘅，佢就全部都篮球、篮球、篮球，你呢世都睇唔到乒乓波 咯。哦，但系问题诶，我想话咧，你哋有冇得闲咧去处理一下你嘅设定噶？ 冇。 你意思是 喺个即系面书又好，即系其他 I G 又好，出头 设定是关于咩先？ 即系自己个人嘅设定啊，即系自己嘅个人设定咧。其实嗰啲所谓嘅广告咧，嗰啲咁逼住你睇啦，你可以拣呢啲你自己真系有兴趣嘅嘢，佢就唔会逼你睇其他嘢咯。 哦， 即系呢啲设定，其实我觉得有需要去得闲去做嘅。咁但系你话嗰啲新闻嗰啲嘢，新聞嗰啲嘢咧， 可以噶，你睇開一邊佢就俾你噶啦。 係啊，我知道。 冇錯、啊、 你睇開買衫嗰啲佢就拱曬俾你噶。 咁你咪睇下佢可唔可以選擇？喂，我睇一陣啫，你唔好俾我，你就可以設定自己去處理咯。 不過我估咧應該都唔會， 暫時冇有呢啲設定喎。 咁啊，唔會有即係取替呢回事嘅、 啊。 我相信係會有咩咧？因為而家有啲人可以同時間有微博。有微信，有 Facebook， 又有 IG， 又有 Twitter， 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又有 Telegram， 他现在都是这样， 应该都是这样的了。 他现在都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他这个未必取替到 Facebook， 不用取替的，应该 只是永存的。 他的意思是说，起码即是可不可以在那里捞一点点过来啊，他已经很高兴了。 这个是我推介他用的官方宣传歌曲。 人报章杂志话我多失意，话我心里满空虚，很多次。但我心若失意，只想你知，开解我，令我可以获得你心。Stand by me。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发出强制检测公告，规定安老院、残疾人士院舍、护养院同埋附设于院舍嘅日间服务单位雇用嘅人员，并喺今个月15号至21号期间勤職勤或者透過外聘服務合約提供服務的人士，需要在今日至今個月14号期間，按照公告指明的規定和程序接受核酸檢測。有關院舍員工可以到政府設立的社區檢測中心接受鼻腔和咽喉合併拭子樣本採集的免費病毒檢測服務，或者自行自費安排接受由衛生署認可私營化驗所提供同樣方式的檢測。社署說，任何相關人士如果未有遵從檢測公告，即屬犯罪，可被定額罰款2000元，並會收到強制檢測令。若果不遵從強制檢測令，一經定罪，可被罰款25000元和監禁6个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重申，新一波疫情非常嚴峻，未來兩週非常關鍵，每名市民需要嚴守防疫紀律，如非必要應該留在家，避免社交聚會，即使留在家亦都不要安排親戚朋友聚會。林鄭月娥在行政會議前又說，水警已經設立熱線3660-8623，讓大家舉報一些可能涉及私人遊艇等形式的違規聚會行為，當局亦有多個方法讓市民舉報其他懷疑違反防疫規例的行為，包括網上電子報案中心、各區警署報案室以及政府熱線1823。 另外，当局已经发出有关强制检测的检测令，针对安老院、残疾人士院舍和护养院员工，他们需要在14日内进行检测。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目前疫情形勢是嚴峻，認為一定要大幅減少社區人流，而專家亦都表示，未來兩星期情況關鍵，因此收緊啲嘅社區距離措施，最少會維持兩星期，呼籲僱主喺呢兩星期暫時容許員工在家工作。當局正探討將違規情況嘅罰則倍增。陳肇始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金额未有定案，但要做到有阻吓作用，正同律政司商讨，当局将增设举报热线，希望令执法更有效率，强调公众要自律。陈肇始又话，正安排荃湾思丽酒店同另一间酒店作检疫中心用途。至于从外国返抵本港嘅人士，将要入住指定酒店作14日嘅强制检疫，正密锣紧鼓处理。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早晚清凉，日间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04点，升263点，成交金额81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3点，升173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80蚊，升17蚊；美团292.4，升2.4；阿里巴巴257.4，跌4蚊；中海油7.71，跌4.2；中国平安93.95，升2.95；小米集团26.3，跌2毫；建设银行6.23，建设银行系6.2，升0.2；中国生物制药6.9，跌9毫；盈富基金26.76，升2毫；工商银行5.09，升0.7。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3，日元104.41。瑞士法郎0.907，加元1.297，人民币6.58，英镑兑美元1.336，欧元兑美元1.196，澳元兑美元0.736，新西兰元兑美元0.703。日经平均指数报26,821点，升388点。港金现价报16,51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7美元，卖出1,78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继续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彩虹村慢线嘅交通意外仲系未清理好，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反方向咧，龙翔道去荃湾啦，跟住彩虹村就有条八卦龙嘅，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彩虹村嘅慢线嘅交通意外咧，仲系未清理好，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彩虹村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黄泥涌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圣保禄中学一段咧就车多，排到去体育道。咁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九龙城嘅东正道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线道一段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香港仔海旁道鱼市场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粉岭落叶路安乐村去粉岭，机场路国泰城方向机场，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

一个side pan 咯。 呢个系普通 side pan 嚟嘅啫，水笔嚟嘅。OK， 嗱，你呢个劲啲，好多木条喺度，好似 贵嘢嚟嘅。佢呢个系啊，呢个叫做干粉彩系嘛，有啲人叫做油粉彩啦。总之就 系即系你唔系闹我嘅。诶， 见下样啊，系啦，见下样， 系好靓啊， 新鲜热辣买嘅，真系。咦，蒙我你好咁啊？点解要有呢个呢？因为咧，原来呢、這个颜色虽然咧系有点贵嘅，因为呢两色嘢加埋咧都要成百几蚊嘅。 系 咁啊，但系但系咧出嚟咧个画咧系嗰个质素咧，认真地咧，我自己都觉得哇，都唔差噶、哦， 系 同埋好容易满足噶咁 样。系啊，咦 ，out full 我哋今日你两个靓得滞，镜头唔系几想 full 你。嗱，我清晰过嚟睇下。 系啊， 嗱，一嚟到 头先 focus 咗喺麦温个牌度。 太靓啦，真系！嗱，我哋咧伴随住音乐咧，我哋就要话俾大家听啦。究竟今日我哋要做啲咩啦？ 伴随音乐嚟啦！何解 系咁兴奋？ 系啊，何解要兴奋嘅？要嘅，要嘅，要嘅。嗱， 因为音乐我要配合佢个 beat 啊。 系啊，因为我哋今日咧，其实就要同你玩咧呢一个咧画呢个圣诞卡，就用咧唔同嘅颜料啦，包括有阿恬讲嘅呢个干粉彩啦， 系， 同埋阿敬文嘅呢一个嘅水笔， 两个都系阿恬准备嘅。 系啦，你嗰个咩声听到嗰个？ 阿文咧就可以用一啲叫做 叫咩卡， 就可以用一个画呢个好得意嘅。即是黑白搞掂嘅啫，一支筆搞掂。不過咧，就嗰個圖案咧，要自己諗啦，或者喺網上面抄嗰啲圖案嗰啲都 OK 嘅。 咁我會做啲咩咧？係 啊，Dustin，你畫啲咩咧嚇？ 我就會利用我一雙嘅巧手啊！即係簡單啲，我冇準備，即係我冇準備工具，我就會用我一雙巧手咧，同大家嚟畫噶啦嚇。喂，咁我哋事不宜遲啦，邊個開始先？ 阿文啦，我 好啦好啦好啦。 嗱，其實咧，我嗰個咧都唔係好正宗嘅蟬繞畫，我就想同大家 你再講多次嗰個名啊，好似鬧緊我哋咁樣。 蟬繞畫。成 tango 嘅， 哇！呢个系你啱啱画噶， 呢个咧就系我粗粗地头先去画嗰个构图。 哇 ，OK，各位朋友，你而家可以睇我哋二台面书直播专页啦，亦都系睇到我哋咧镜头面前咧。就阿蔡敬文咧，就用呢个黑笔咧画咗一支雪条啊， 系， 我觉得似一个西瓜雪条啦。 系，哇！我只手好巢啊。 系啊。估唔到你， 估 唔到你介意呢啲嘢， 家庭主婦嚟噶嘛？邊個女士都會介意嘅任行係啦。 OK OK OK。 其實咧 ，Santango 係我自己認識佢咧，就係愛嚟舒緩自己個煩惱嘅心情嘅，靜落嚟慢慢畫嘅一啲 pattern 嚟嘅。簡單嚟講，咁今日咧畫嗰個聖誕樹咧。首先要点啊？同作文一样，起个大纲先。 Okay. 就系画一个类似圣诞树，好似阿桃话斋似咩话？ 似个雪条啊！ 系 西瓜雪条，你要画一个即系三角形，咁咧佢就系头大身细嘅。 今日随你喜欢啦，细身大明明 头大啊，三角形，然后个脚细细地咁样。 系啦， 嗱， 咁最简单咧，我就会将呢一棵圣诞树可能画成三分至四份啦。咁啊，中间咧呢度就画。首先畫咗個三角形咁樣擺喺度啦，然後喺個頂度咧就畫兩行，分開佢個鋭嗰度。 好啦，我而家好似講馬咁樣嚇，佢咧攞個side pen 唔係個黑筆咧，就喺個頂度咧畫咗兩條嘅橫線，咁然後咧就將佢分隔成為三部分嘅，咁啊即係頭中腹咁樣嘅。咦，已經有啲嘢睇咯，因為咧佢仲喺個聖誕樹嘅尾部度咧，好似畫牙齒咁樣咧，一直一直一直一條一條直線咁樣咧畫出嚟。 其實隨意畫嘅嗰啲 pattern 咁 啊，隨意畫得噶啦。 係啊，冇話係點啊， 好似好有系統咁樣喎。 佢 啲嘢 咁都要有系統嘅，唔可以烏哩馬查嘅。 我睇個樣唔好認真先。 係啦，嗱你 都一筆寫一筆嘅。 學阿恬話齋，其實好隨心嘅，係一啲 pattern 嚟嘅。當然啦，你如果控制得隻手好咧，佢就係可以好工整。 係啦， 係啦，有密集恐懼嗰啲朋友係好驚嘅。 佢而家咧，阿蔡敬文呢一幅咧就畫到咧就係又有橫條啦，又有直線啦，同埋有啲波點咯。係 啦，即係用唔同嘅文咧去擺，係真係唔同嘅蔡敬文咧擺曬 裏。咁唔係，我想問清楚，咁即係呢個隨心所欲就冇所謂。咁但係有咩叫做範圍㗎？都冇嘅。 其實個範圍咧，你 定係要填滿咧，定要填滿佢？ 唔一定填滿嘅，你中意咧用間條去間一啲 pattern 又得，圓波點又得，或者畫咗啲圈圈咧。嚟緊我會做啦，喺上面，譬如咁樣啦，喺個聖誕樹嘅頂度畫啲波波圓圈。咁咧，你啲波波圓圈咧，即管咧就留喺度，然後咧。吉咗嘅留白位你油黑佢， 其实咧哦，即系话其实你呢一款 Santango 嘅特点咧，就系你用唔同嘅叫做花纹咧铺满你个幅画， 无论你是圆点定是斜线呢，最后都要铺满佢嘅。 係啦，咁你喺个过程之中你其实好专心㗎嘛，你画緊你个 pattern， 咁就有一种呢好平静心境嘅效果啦。 但係我见到有啲呢係会填埋色过，即係将佢啲一格格呢 其 实 可以 㗎， 因为我喺屋企呢有时画啲花纹花我就会用颜色去画嘅。 即係你一想发癫嘅时候你就会画呢啲画㗎啦。咁你老公就会知道死啦，老婆又发癫啦。 咁我哋有其他颜色嘅细片。 唔系，呢只是不是一定要用黑白的？ 其实主要都是用黑白的，我自己觉得黑白是最舒缓的。 你看他今天的配搭都是黑白的，你看他啱晒 真 的。是啊，不是你个人啊。 比较真的。我真的。 你开始咪的，你小心点啊。 搵一天呢就。 是 OK， 好，继续。 认真来教训的。那你是啦，刚才阿田说其实你喜欢你自己可以都有些颜色上去。其实是好利用这一种的画法呢来画圣诞树，即是不是一定要黑白的，看你自己随心喜欢啦。 是啦，但是只要一张所有成张他画的框的图案呢填晒色呢，那就为之最自如。 譬如现在蔡敬文呢有一个树顶度呢就加啲闪电花纹啦，一间一间咁样，那要再填啲波波点喺度，总之你点都是填满佢。咁如果是咁嘅话呢，或者呢个自由发挥，譬如我可以加波浪又得，我系咁加呢、這、一个，喂，好似画嗰条胎咁啊，斜纹代表勇敢 啊， 咩圆点代表大方咧，其实都冇问题嘅，任你玩 嘅 啫。 好，都系艺术嘅嘢，虽然我哋唔识嗰条铁，但系咧其实可以自由创作嘅。 唔系佢 加条铁咩事啊？ 佢而家已经又有啲样出咗嚟咯。 系啊，咁就睇你自己可以参考，因为网上面咧真系好多唔同呢啲咁嘅图案咧，你系可以跟住嚟画嘅。 同埋佢而家加咗啲粉红色之后咧，我觉得似咧俄罗斯个娃娃公仔咧，佢哋嗰啲民族服装好似都系有啲咁样嘅，真系啊 ，OK 喎 ，OK 喎。 所以咧，其实咧你望下咧，其实咧你曹仔，你可唔可以影下嗰啲颜色啊？其实咧，你望到啲咁多颜色咧，都觉得好开心、好自如嘅，你唔觉得啊？ 哇！ 唔系啊，你唔影下啲颜色，咪好七彩斑斓咁样， 跟住就好自如啦。 点啊？睇到啲颜色笔都要哇一声咩唔通？ 即系话俾你听， 姿势未叫颜色笔，望住你两个口罩，今日都彩色噶啦，系咪先？ 呢个阿田咧个形容真系冇得顶我，俾你冇得输。 我真系觉得你连呢个都要影真 啊 ！OK。 系啊嘛，望到 啲顏色。啊，朱士自拿其實你已經基本完成咗一張聖誕卡咧，送俾親朋好友咧，確係快靚正。 喂，呢、這個真係唔錯喎、啊！你攞嚟攞嚟。 我想話俾你聽，我可以 表啦，嚟自己擺一擺，係啦，係喎 ，OK 喎、啊，呢、這個真係 我 自己拎住啦，唔好咁懶啊！你 我係一個繪畫聖手嚟㗎。 係 喎、 啊，人不可以貌相啊！ 我喺佢張卡上面去。 喂，好啊， 好 啊，好啊， 點 絕 好 冇 啊？ 好啦，嗱，而家我哋就會見到咧，即係兩位大師咧就合作啦，因為咧桂花田咧就會用佢嘅乾粉筆咧，就會嚟呢一個加上去呢個 Santango 上面啦。 係啦，係啦， 係啦，你可唔可以介紹下乾粉筆嘅特性先啊？ 其實咧，佢咧就係唔係要畫上去嘅， 捧起佢啦，係好啦，好啦， 都係啲粉海你見到係一支支啊，但其實咧需要用一啲工具咧嚟變咗做粉咧，先擺落個畫度。咁 即係要整碎佢㗎。 嗱，究竟係點整碎咧？ 哇，勁喎、啊！呢、這個真 係，因為佢係好乾身嘅。 係喎，你攞一條嚟睇下得唔得啊？ 你小心整斷我啊！ 喺會斷㗎。 系啊，如果你喺美術鋪整斷，你要成盒買咗佢。 哦，而家就唔使啦。 咁咧嗱，咁我咧就用咗，我就用咗一個咧，即係嗰啲鬧呢咧，呢啲網嘅 鬧呢真係好似鬧人。你哋兩個今日講嗰啲嘢，全 鄉下啊鬧呢。 呢個會唔會係嗰啲叫做啊？ 咪就係鬧呢 呢咯。 呢個明明就係嗰啲筲箕就我即係小型嘅筲箕，我嚟綠面嗰啲啊，係 啦 係 啦，咁綠醬不旁啊， 咁夠嚟我究竟嚟做乜咧？就係將嗰啲乾粉咧，我嚟就係我嚟整磨粉啊。 OK OK。 係啦，咁究竟其實咧有啲人咧叻咧就可以用戒刀嘅，但係戒刀戒落去嗰啲粉度咧粉條度咧係會好核突嘅啲聲，叫啪啪啪啪聲咧好核突嘅。 即係總之而家咧阿田要做一個步驟咧，就係將嗰支嘅粉筆咧就唔係圓條上啦，就要將佢咧变成粉磨成粉先。 咁我想问啦，嗱，即系你想用啲咩底色咧？ 你真系好似方太生活广场而家真系啦，我哋要将啲姜咧就磨成姜蓉啦。 用36呢一个浅地嘅橙色啊。 36系男人最中意啲数字啊。 系嗱，我哋将 36嘅咩啊？ 嗱，轻轻地咧喺嗰个叫 牛呢 嗰个咧，就嗱先用一张白色嘅纸咧啊，晾住咁样我嚟做咩？其实可以唔使嘅，可以直接喺嗰度。 而家咧，阿田咧就攞住嗰粒粉筆咧，就喺個鬧呢個筲箕上面啊，係咁磨佢，真係好似磨薑蓉咁樣啊！ 咁佢一路磨嘅过程咧，由于个琉璃你好多格仔，一个个网孔噶嘛。 你睇下有冇粉啊？ 有， 見唔見到？ 真係有啲咧橙橙地色嘅粉咧鋪咗喺下面，好似啲泥土咁樣啊！ 唔係啊，雪花 啊！雪花哇！ 送你一瓣的雪花， 嗰啲空氣色嘅喎， 嗰啲空氣好差，啲雪花咁嘅色。 係啊，嗱，佢而家咧就攞咗支咧即係桃紅色嘅蠟筆啦，就喺個琉璃上面咧係 粉彩啊！ 粉彩係咁磨，係咁磨。各位呢個真係入廚必用嘅喎，你平時磨薑真係磨得多啊！ 我覺得佢似咧磨芝士啊，乾嗰啲帕瑪爾芝士最後滲一陣。 我哋俾大家睇一睇啦，阿天而家抌嗰啲粉喺块你做咩用中指嘅啫？ 唔系啊，我中指够大啊嘛。 睇得出。 见到出嚟有 咁效果啊！而家呢个系你哋女士咧查胭脂嗰、那个，将啲粉咧就将佢叫做咩啊？ 阿晴而家从张图画咧喺度涂脂荡粉，将啲干粉彩咧用佢嘅中指轻轻咁样扫出去， 扫开咗。 胭脂 啊，胭脂系啦，呢只胭脂色 呢个图画就好比如西施。就是浓妆淡抹都 总 相 宜 的， 是啊，真的 哇，即刻增添好多圣诞气氛 啊！ 马上， 佢喺蔡敬文画嘅嗰幅 Santango 嘅画咧，周围咧就捆咗呢啲咧粉彩嘅颜色咯，哇，真系好靓噶！ 喂，你仲要可以咧，即系嗱，你又见到个粉彩嘅颜色咧系有唔同噶嘛？ 沟两只，沟两只，沟两只， 你可以慢慢去渐变上去咯。 咦，阿天，咁个天空可唔可以系深蓝啲，少少深蓝色啊？ 可以啊， 我要滴替凡尼 blue 啊！ 啊 ，Tiffany Blue， 我要替凡尼 Blue 得唔得？ 天空系替凡尼 Blue。 系啦，嚟，我哋试下。哇，而家呢个组合几好喎，真系。继续磨粉。 哇， 大家要学识呢个步骤喎，攞个琉璃，跟住攞支粉笔咧喺上面咧系咁磨姜咁样咧，佢啲粉就会散咗落去个画纸度。喂，不如俾我试下抹一个得唔得？ 记住头先咧，我哋 用中间只手指整咗橙色，咁我哋用第二只手指。 而家轮到豪仔啦，我用我嘅一指禅俾我试下先。 等阵先。是不是要轻轻力啊田 是啊要轻轻力都得的。 不是一阵搞到乌卒卒啊这个人啊。 我帮你揸住 啊。好我帮你揸住个 cam 啊。 其实好简单 啊。我一只手得啦。 侯师傅影一影。 卒卒卒。 几专心啊。 好。 好啦是。好点啊睇下佢。哇同阿田个手势完全唔同啊。 可以大力少少。是啦。 可以多少少粉喎，使唔使咧？ 咁啊，形状打圈啊，定系点样噶？ 冇所谓嘅， 冇所谓 嘅。我要自己磨一次先，等我试下先。我又试下磨先。 佢好似咧啲小朋友咧， 唔系啊，真系需要啊呢个。 其实阿田，我觉得呢个咧好好玩嘅亲子。 系喎，呢个我觉得真系可以介绍。 太多噶啦，太多噶啦。 嗱，好似包水饺咁样咧，啲馅太多啦。好啦，而家我又再嚟， 再嚟 散开佢咯。 系啦。 送你一瓣的雪花。 而家又可以大力啲，头先又细力啲。 哇，系。 哇！我有个咁样嘅波浪起伏咧，将我啲天蓝色咧同佢头先嗰个泥土嘅颜色咧 融合埋，系嘛？白影佢咧，其实出嚟嘅效果系好飞。 咁如果多咗嗰啲粉，系咪要掟下佢，定系抑或系 掟下佢？摆喺块面度，摆喺块面度啱啱好啫。 你想有啲深色啲嘅，咪再加啲深色。 哎，好啊，我中意啊。 叫 景 文试下啦，到佢试下啦，你又嗱，加啲深色嘅。OK， 我呢个好玩啊，呢个好玩啊。 加啲深色嘅。 同埋估唔到你两个今日呢个配搭咧，真系合作到嘅。因为呢一个 Santango 嗰啲实嘅叫做线条画，再加埋阿田呢一个咧干粉咧摆落去咧， 干粉彩啊， 干粉彩啊，系啊， 佢咧真系咧乱作嗰啲名噶阿田，冇美感啊呢个人， 好靓啊！而家我就见到 系咪啊？ 喂 ，OK， 多谢啊！佢 而家个田个天空咧，仲有渐变嘅两只颜色喺度添啊！真系。 如果你喺想喺度加啲即加啲点缀咧，其实咧 影俾听众睇下先。 去搵一啲有圈，即其实我因为买唔切咧，嗰啲叫做帽贴啊， 系 即呢啲嘅 帽贴，即系咩啊？即系倒模一个个圆圈细细个嘅，有唔同形状。哇！而家呢幅已经真系好正噶。 咁咧，跟住咧可以加啲波点啊！你放低啊。 好 哦，佢而家系再要咧，将一啲彩纸咧就贴上去， 唔系佢首先咧将一啲咧一个圈嘅帽啊，其实系一张卡纸剪咗一啲圈， 系 通窿嘅。 哦、okay, 跟住咧你再攞咩？ 佢就攞啲素描擦胶嗰、那个嗰只、 素描擦胶俾人睇下先。 系啊系啊， 系有咩特别啊？好似香口胶。 远啲先，远啲先，欧肤啦，系。 其实系好似 即系抹甩咗佢 ，OK。其实佢而家咧就将佢个底色咧，因为有粉彩啦嘛，佢就将咧一啲擦胶咧就擦走咗，佢变成一个白色嘅空，就变成咗花纹。 其实咧，点解要用素描擦胶？其实类似泥胶咁嘅原理，因为啲干粉彩咧，你再用普通橡皮擦擦佢就污糟糟嘅，但系素描擦胶咧，佢系黐翻你啲笔触上嚟，咁所以嗰个圆圈咧就会系零舍明显，零舍靓，好似啲雪粒粒咁样。而家就喺嗰个图度啦，系啦，我帮阿豪仔咧揸住嗰个机俾大家睇下， 见唔见到个效果啊？见唔见到啊？ 嗰个效果咧系。 是相当之不错的，因为呢这样就会成幅图画会干净一点，而那个雪花点呢也都相对明显一点，同埋操作上呢如果你跟小朋友玩呢他控制得又好一点的，有个卡子的帽给他跟着。 是啊是啊，不过呢我就用了一个 Bluetech， 即是这个叫做咪帽那些贴呢，因为他咁啱有那个图案，其实在文具铺呢是有得卖的，其实出来的效果呢已经有啲好像点点的点点在这里。 甚至乎星星都好靓。 是啊，有星星有花啊，有蝴蝶啊，有啲纹啊，好似阿敬文咧画嗰啲柳蛇形嗰啲 S 纹咧，喺贴喺里边，即系整喺里边咧，其实好靓啊个效果。 OK， 嗱，我哋今日咧呢、這个作品咧系成功嘅，我哋请两位嘅美女助手咧，就将呢个作品咧展示俾大家睇啦。你仲有一幅嘅、 啊，未完成啊？ 未完成都 OK 嘅，系啦。由于时间关系，大家望下啦。嗱，有个系成 Tango 啦，黑白线条画啦。有將佢加咗顏色咧，加埋呢啲乾粉咧，哇！有藍色嘅天空，仲有呢一個粉泥色嘅大地咁樣，靚啊！實在太美麗啦，冇錯， 好成功啊！ 係啦，我哋希望咧，大家可以用我哋呢一種咁樣嘅方法咧，就自製呢一啲咁靚嘅聖誕卡啦。咁啊，如果可以嘅話咧，我哋係咪可以都整一兩張送俾啲聽眾都得？ 我都可以、啊， 冇問題。 係啊，聽日我哋如果有得玩遊戲嘅話咧，我哋叫阿田咧同埋阿蔡敬文咧畫多兩張，我都會出一出力嘅，將佢遊一遊啊，咁樣真係、 啊。你嘅一陽子啊？ 係啊，冇錯。喂，咁啊，今日非常成功，多謝大家參與，希望大家有一個咧，係啊，有一個治愈同埋 D I Y 嘅聖誕節。 收工啦，拜拜。 拜 拜， 信心不走動，就算此際我是貧窮，前面阻礙重重，難敵我情濃。信心不手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我的真，全天会感动。信心不手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 喂，要讲啲实际嘢，我想问一下咧，你哋呢个颜料嗰啲贵唔贵？其实 我咪头先咪话， 我唔记得几多钱啦， 两盒嘢百几百，我 两盒嘢百五蚊。 同埋依家头先阿田个牌子咧，系已经系中等噶啦。 哦，即系已经系靓噶啦。 你可以初级系啦，初级版卖俾小朋友，再稍微平少少，咁都相宜嘅价钱。 O K O K。 其实系嘅，有啲十二色咧就可以平， 即系再平啲， 几十蚊就已经有噶啦。 Very good, very good。嗱，咁啊，提一提你啦，晏啲我哋都有呢个咧，即系丰收揾就业计划咧，我哋今日压轴篇啊，咁所以咧，大家要密切留意啦，十二点新闻之后咧就会听你电话噶啦。 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同副手贺锦丽当地星期一首次听取总统每日汇报，接收国家安全最高机密内容，但未知以乜嘢形式接收。另外，威斯康星州同亚利桑那州星期一正式确定拜登喺呢两个州胜出，进一步巩固佢嘅胜利。其中亚利桑那州确认拜登以0.3%嘅优势胜出，令拜登成为70年嚟第二位喺呢个州胜出嘅民主党人。亚利桑那州州务卿话，今次选举系根据法律同选举程序，以透明、准确同公平方式进行。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晚上大致多云，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日间天晴干燥，接近周末气温下降，新界早晚相当清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70点，升229点，成交金额86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3点，升173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78.5，升15.5；美团290.6，升6毫；阿里巴巴257.8，跌3.6。中海油7.74跌3.9，中国平安93.65升2.65，小米集团26.2跌3毫，建设银行6.21升0.3，中国生物制药6.94跌8.6，工商银行5.09升0.7，盈富基金26.74升0.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3，日元104.46，瑞士法郎0.908，加元1.297，人民币6.578。英镑兑美元1.336，欧元兑美元1.196，澳元兑美元0.736，新西兰元兑美元0.704。日经平均指数报16,800点，升366点。港金现价报16,51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33美元，卖出1,7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就接近龙盘苑噶，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的意外清理好咯，咁车龙未消散，而家龙尾就接近龙盘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大埔道由于有水务急收，大埔道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仍然全线封闭，九巴路线72号和81号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三号干线落斜葵芳、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粉岭落叶路安乐村粉岭咯，同埋机场路国泰城方向机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通识60秒， 唔少都市人都中意喺跑步机上面减压 keep fit。不过大家又知唔知，其实跑步机最初出现系俾囚犯用嘅。英国工程师 William Cubitt 喺1818年发明出跑步机，当时社会上面有人提出要改善监狱设施，而跑步机咧就系其中一项啦。最初嘅设计系囚犯需要喺滚轮上面持续踏步，否则就会跌落嚟。而滚轮咧会用嚟配合魔方剪压小麦，协助提升生产量嘅。当时英美地区最少有过百座监狱设有跑步机，囚犯每日需要在跑步机上面最少行6个钟，但是由于运动量过于强劲的关系，很多囚犯都受不住。直至到1898年监狱法的出现，跑步机先被禁止。最后去到20世纪，跑步机再次以现在大家常见的形态出现，结果成为大众喜爱的健身器材。 声音演绎奔神， 二台通识60秒。 逆境求生计， 逆境求生计， 帮伙计， 帮伙计， 撑老板， 撑老板， 风骚快活人， 风骚就就业计划。 喂，点啊？你哋系咪揾食噶？齐啲得唔得啊？再嚟个，1、2、3。 丰收稳就业计划。 嗱，呢个咧就叫做能医不自医啊！呢、这个揾就业计划嘅咧，佢都帮唔到自己继续延续呢个就业落去啊！因为我哋下个礼拜咧，其实就已经会同呢个揾就业计划咧就讲声拜拜啦。 系， 因为我哋咧会有新嘅节目咧就会顶上啦，已经。 由于啲小朋友唔使翻学， 系啊， 所以我哋就主打佢哋啦。 冇错， 我哋要睇住个社会嘅风气喺边度，我就出去边度。 系啊，下个星期咧会有一个全新嘅环节咧，同一啲即系小朋友有关嘅。咁我哋到时就俾大家即系一个惊喜啦吓，希望都帮到大家。咁所以咧今日就系呢个压轴篇啦， 系 呢个揾就业计划。不过 压轴篇，但系跟住今日 唉，陆续有嚟啊，真系。 先热啦，十二点钟新闻报道啊！ 系啊，头先就话消息指咧，即系有线宽频咧，就话会解雇即系新闻部40名员工啦。咁啊，听讲话仲要将成 team 咧呢个调查、侦查、报道嘅新闻刺针嘅即系同事咧就全部就解雇。但系头先咧，我觉得真系好伤感啊！你听到新闻部其中一段嘅嗰个描述咧，佢就话因为今日要即时离职啊嘛， 系啊， 佢话有啲咧 cam man 咧摄影师啊。仲喺度影緊立法會嗰個畫面，突然間收到通知，然後佢就要同佢隔離啲行家講，佢就話拜拜啦。要嚟嘅始终都要嚟啊！咁样，哇！呢、這个暗心啊！ 即系，但系问题系佢喺未收到通知信之前，佢依然继续企喺佢嘅岗位啊！我觉得真系佢哋好专业啊！ 唔系佢未知要走啊嘛！ 我知啊，即系话 第一收到佢就要走啦，已经 即系 要走啦。 即系连系 office 最尾嗰一日，可能都冇 啦， 翻去就系执包袱啦。 系啊，同埋 好伤感，其实都 成 team 即系从事侦查报道嘅，即系从业员啦。咁即系相当之可惜啊！对观众嚟讲，因为。侦查报道是成本时间是相当高的， 冇错冇错， 呢啲先系最值得人睇。人哋花咗好多时间心机咧去报道咧，深入浅出系咪叫做？ 系，同埋其实佢去揾，可能当佢揾咗一百样嘅料，佢仲要吞吐俾你，即系佢嗰个背后嘅功夫，你睇到嘅就 系 嗰一汁仔嘅啫。 系，但系佢可能就喺一百样里面先揾到，哦，嗰样原来先系嗰个最重要嘅嘢。 同埋最大影响系咩咧？咁大家都知啦。如果你只是计 ABCD 咁多个新闻台咧，你可能话啊，究竟有啲咩分别咧？系咪呢个主播靓啲啊，定呢个主播靓啲啊？咁样咁通常咧，呢啲新闻台决胜负咧就 系 话佢有冇啲独家啦，有冇一啲佢哋自己发掘到出嚟嘅古仔啦？咁譬如我哋有铿锵集啊，人哋都有呢啲侦查报道或者啲专题式嘅。但如果而家你冇咗嘅话咧，咁咪即系以后大家睇新闻咧就系接收就话，喂，啊特首有记者会，大家就去。咁然后报完之后咧就翻嚟包装，咁然后就出街咧。嗱，咁就以后大家睇嗰啲新闻咧， 即系冇咗独家报道啦， 差唔多，大家都 即系等于啲商场一样啊，一二三四五六唔同区嘅商场都系一样。 冇咗啲小店系啦，如果我哋用呢个比喻咧，可能你就容易理解啲冇咗啲小店啦。而家 系啊，所以即系嗰啲比较精雕细琢嘅内容咧，就可能喺呢个电视台咧，暂时就少咗啲啦。 少咗啦，系啊，咁所以呢个唏嘘噶，咁 亦都影响咗士气，我相信 影响士哇，四十人，仲要成天连根拔。 咁但系问题系， 你仲要，我觉得最大影响咧就系你留低喺度嗰啲其他新闻嗰啲员工咧，你望住，你又唔系因为纯粹 你望住同事执嘢，我谂一啲都唔好受咯。 系啊，即系嗰个成语杀鸡儆猴点嚟嘅？ 唇寒齿毛。 哇！你见到你唔惊啊？同埋咧，即系可能啲员工自己都会谂紧。佢究竟係因為唔夠錢啊，定係第二啲原因咧？成 team 人 cut 咗，咁啊嗱， 樣嘢都要睇下個背景係啲咩啦。 係啦，即係各間公司即係家家有本難念嘅經，咁同埋都真係嘅偵查報道咧，成本相當高。 係啊， 冇錯。 咁所以 唔一定有結果喎。 係啦，所以就可能又因為疫情嘅關係啦，咁啊即係政府嗰個叫做保就業計劃嗰個錢可能又冇啦咁跟住就令到好多。其实都唔单止啱啱有线新鲜热辣咁样 cut 咗一个大嘅部门啦。 之前仲有另一间 就有啦， 系啦，永安旅行社咧，佢都系啦 cut 咗120人啦，咁样系啦。 而剩低嘅同事咧，好大部分都要放冇 薪假，系啦。 咁即系等于其实都系冇收入， 系啦， 系啊。 咁所以其实都预咗嘅，因为其实。 因为佢哋吊命都系等紧嗰啲保就业计划嘅钱啊嘛，佢吊住啦。咁但系有啲真系啊，咁啊政府冇嘅时候，咁佢吊唔到，咁话好迫于无奈要面对现实，就系我真系养唔到咁多人嘅时候，就要去裁员咯。咁啊，但系有啲公司喺呢个逆境里面，佢不但止冇蚀到，仲要赚钱，咁啊要回馈翻社会。咁啊就。嗰兩間超市咪係咯， 就超市咯，係啊，之前講嗰啲，即係仲要搞抽獎咁，但係咁明啊嘛，佢真係冇停過手 噶嘛。咁我尋日咧定前日咧見到咧某大嘅地產集團啦，恆基啊，佢落咗好多個版權版廣告咧，就係話咧，佢攞咗幾多錢咧，第一次、第二次嘅錢咧，總共攞咗幾多錢咧，佢就會擺翻一毫子都唔會分翻啲乜嘢咧，即係自己袋咧就會分翻派俾佢嘅閣下嘅所有嘅集團啊、屋苑啊、地產啊等等嘅嘢咧，咁啊擺曬。里面即系佢话俾听，我冇赚你钱啊，我真系俾翻晒员工嘅咁样，即系咩都有咯。 嗱，咁我哋呢个稳就业计划咧，最后一集啦，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唯一可以燃眉之急咧，你话即刻想生一份工出嚟咧，我谂就好难啦。不如咧，我哋就先咧疗一疗伤先， 打下气先啊， 打下气先。嗱，如果咧你自己啦，或者你啲亲戚朋友咧系做，譬如话旅游啦，永安呢一间啦，又或者有啲就系从事呢一个即系友善嘅，可能就你有啲朋友同事咧都系做紧呢啲新闻工作嘅话咧，咁你哋今日面对呢两个咁样嘅离职嘅消息咧，你哋会唔会有啲咩说话咧都想打上嚟？自己亲受即系其苦嘅，你可以打嚟吐下苦水啦。 或者你系你自己可能唔系， 如果系你 啲 朋友 嘅， 系都可以嘅， 系其他行业都可以啊。 系啦，欢迎你可以打嚟咧，即系讲下，你而家呢一排咧，你哋自己嗰个情况系点啦？因为仲要年尾嘅，即系成日都话挨年近晚啦，又嚟咁啊，所以呢啲圣诞节咧好惨嘅，我哋就好开心，可能话抱晒欢腾，唉惨啦！你如果你冇一份工，你就真系腾啦。抱细欢腾啊！到时真系 腾腾震都腾啦。 系啊，嗱，咁所以我哋希望就大家互相加油打气啦。如果你都系即系咁不幸咧，喺呢段时间有就业困难咧，打个电话上嚟1872388。我哋最尾呢一集嘅丰收稳就业计划咧，希望可以喺心灵上咧，大家互相加油打气咧，就帮一帮忙嘅。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 线拼拼，解药总可抑制它。同学会潜伏了吗？无声，一心中竟复发。来未真的好过来，无从招架。那就疗伤，来诚实面对这旧患。伤口若是沉痛，试着细味再支撑。记着难挨还是这一刻，高笑。一消退便重生，同时留待着你升华，无损伤可开窍吗？那里擦出疮疤，化做记忆后再抵抗更差。那就疗伤，来诚实面对这旧患。伤口若是沉痛，试着细味再支撑。复原然后回望这怎么过度难关，直面喊是像刀锋刺进入心房，跟煎熬共对提炼到进化抗体，痛处会笑紧你，原来藏着了这旧患，好好学习沉痛， 再坏那一瞬间，你也会敢去习惯，然后回望每一刻，方知轻舟过万重山，别忘记今晚。 有许廷铿嘅痛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3888啦。今日最后一集嘅丰收稳就业计划啦。如果你呢轮咧都深受呢一个就业嘅困难啦，呢个困扰咧，咁啱可能你又系有线啊，或者永安嘅雇员咧，可以打嚟18723881咧就扫下苦水。你啲家人朋友如果做呢啲行业都可以打嚟倾偈嘅。 咁又或者其他行业啦，你已经可能失业咗几个月啊，或者系又啱啱又系即系其他行业，都系因为经济问题被解雇。都可以分享一下而家你究竟点啦，点样去转工种啊，或者已经系哦，不如咁啦，我休息一阵啊，去学下嘢，都同我哋分享一下电话号码1872388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 嗱，咁既然咧，即系我哋向前看咧，其中一样咧就系、是你如果真系要再搵工嘅话咧，少不免啲人就会问你，喂，你上一份工点解你离职噶咁样？呢、這个咧可能系好多朋友咧面对就业嘅时候咧都谂紧啊， 点答啊嘛， 老唔老实答好咧？即系咪话喺隔篱？ 或者老实几多成啊？ 系啦，老实几多成咧？咁啊，有啲过来人咧就话啦：，哎呀，我发觉咧，自己揾工嘅时候咧，面对呢啲答案咧，好似唔知讲大话好啊，定系讲真话好啦？咁咧，佢有啲咁嘅答案，你睇下觉得正唔正？佢就话人哋问佢：，点解你要上一份工你要离职咧？咁样，咁咧嗰个职员就话啦。因为咁嘅，上一份工咧成日都要 OT，一日咧要翻12个钟头，最紧要系咧冇 OT 补水。 冇， 即系冇钱嘅，超时工作但系冇钱补嘅咁样。好啦，咁究竟即系呢个答案咧得唔得咧？佢话咧听完呢个答案之后咧，佢话原来大部分咧面试嗰啲即系人事部嗰啲人咧，佢都冇再追问落去，而佢亦都失去咗呢个工作。咁跟住啲人就话啦，咁我呢个答案系咪真系唔啱咧？我老实咁话俾人听咧，上一份工因为超时工作冇钱补，系啦。如果阿蔡敬文，你觉得你系面试官， 但系你想保有呢一个答案嘅内容喺里边啊？ 唔系啊，你系面试官，你系咪会唔中意呢一个咁样嘅答案咧？佢诚实、哦，你话俾人听，跟住多嘢做冇钱收、哦，但系佢话新个老板咧就会话，我哋都未必有钱、哦，你如果嫌辛苦，咁我唔请你咯、就会变咗咁样啊！而家。 我会可能再 develop 问一下佢其他问题，关于 OT 嘅， 系 即系其实你要人哋 OT 咧，即系嗱，即系无论你 employer、employee， 你都有个保姆噶，你叫人哋唔通 OT 12个钟冇得补水，咁你 OT 半个钟都计较嘅，咁有时又觉得工作不外乎人情，咁老板需要你嘅时候，你咪留耐啲咯， 系啊， 有时又唔使计得咁清嘅，咁咪可以再问多一条问题问下佢嘅，即系你问我系咪即刻唔中意人哋咧，我又觉得凭一个答案就唔中意人哋咧，我又觉得太武断啦啩， 系啊，咪嗱，而家咧佢就话你可以有啲咩方法可以演绎咧，佢话你一日就咁样讲嘅。 有冇得 beautiful 啲咁样？ 佢话有，譬如佢话咧， 点咧？ 我觉得咧，上一份工咧嗰、那个常态嘅工作时间比较长啊。佢用呢啲名词真系好正啊，常态工作时间比较长。咁然后佢就话啦，我就唔系几有一啲私人进修嘅时间。 哦，我明白，损失咗一个增值嘅机会啊！ 为公司系啦，佢话你要咁样讲，嗰个常态工作时间就比较长，咁咧其实我好想有啲课余进修嘅空间同埋时间咧就冇咗，咁啊令到我冇办法提升自己嘅业务。其实完全系一样嘅，个答案都系话俾你听太长时间咁样。 曾经都有呢啲答案咧，就系话其实我哋对人嘅工作嚟嘅，曾经下有好多系对人，譬如你做有好多客嘅，咁如果我全部系要留喺屋嘅公司做公司啲mean work 啦，我当啦，咁你咪同啲客沟通唔到咯。 哦，系。 有时真系要应酬，唔系话为餐饭食啖饭咁样嘅去开心一下，而系真系你要建立咗个connection， 你嘅生意或者业务，你做 marketing 嘅，咁你要有客先会有人帮衬噶嘛，咁样答可能都得嘅。 系啊，冇错。嗱，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1啦，即系如果你真系遇到呢啲情况咧，可能你可以了解一下点样可以回应离职嘅原因啦。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互相加油打气嘅。 系啊，啱啱有位黄小姐，咁佢咧就系啱啱今日开始失业啦。 哦，今日开始失业，我哋而家电话旁边有黄小姐。 系啊 ，Hello， 黄小姐，你好， 你好啊，丰收快活人，你点啊？我哋关心你情况真系。 冇啊，努力再继续揾工咯，我50岁啦。 五十喎，听唔出喎，你把声， 你把声好 活力充沛， 娇俏喎， 系 咯， 好娇俏， 系啊， 系啊，好甜喎， 多谢你哋两位 甜甜过我把声， 我哋唔系呃你噶，系真噶， 系因为你你介绍下， 好甜啊， 系啊， 成日听你哋嘅， 多谢 多谢，话我啊，话我甜啊， 你两个都咁甜， 你哋两个是但一个嘅就得翻啫，喂，黄小姐，你讲下你背景系点样噶？ 你讲咩背景？ 即系你 工 作背景， 你啱啱点解 做边行嘅？ 边行做咩失业啊？ 我做嗰啲合约嗰啲文员咯。 合约文员即系一般即系做 trading 嘅。外判公司嚟嘅，佢就派咗我去房署嗰度做咯。 哦，系啊，房署好多啲外判嘅。 读咗出嚟添。 我都嚟咗职啦，系咯，唔系呢啲嗱，呢啲有职业操守，仲会顾念旧东家，系啦。咁佢而家系因为话个合约完咗，所以就叫做终止啊，定系点样啊？ 终止啊，终止咗合约啦。 但系其实我想话，佢哋都应该有大量嘅嘢要处理过，成日都唔够人手 咯。所以我意思， 好似听讲话佢有嗰啲新嗰啲文员啊嘛， 哦， 即系嗰啲。佢有啲公務員請之前請咗一批公務員，可能佢 fill 我哋啲位啩。 哦，即係呢個係臨時性質，咁而家佢就揾啲正式嘅公務員，可能就代替咗啦咁樣。 係啊，黃小姐都係合約嘅。 聽翻啲上司係咁意講下咯。 哦，係啊，呢個就係呢個身份咧，我哋都 feel 到啊，尷尬嘅真係。 我都預咗㗎啦。 係啊，你做咗幾耐啊喺嗰度？ 差唔多一年啦， 差唔多一年。咁你有冇见到，譬如话离职嘅系你一个啊，定系真系所有呢个性质都唔见咗？ 成 team 都冇晒。 其他嗰啲我就唔好清楚咯。 系 OK。 即系你唔知有冇其他同事都系好似你咁约满就完啦，就走啦，咁唔续约啦。 都唔清楚，因为我哋每一条村得我即系得一至两个呢啲咁嘅合约员工咯。 哦 OK。 系因为我之前十一月。初嘅时候，佢就嗰个外判公司打电话嚟，哎，真系唔好意思啦，咁做埋到月尾咧，咁就就即系 就唔续啦， 合约 要暂时终 止 啦， 咁样咯，系啦系啦系啦。 哦，咁佢系咪算叫有交代啦？竟然提早通知咗你， 起码有一个月内咯，我起码都不停喺度睇下啲出边啲工作啊，有冇啊，有我咪大约差唔多。离职前一星期咪去申请咯。 咁而家你去出面嘅工作，即系你 send 咗几多份信话出 去？我都 send 咗好多份。 咁你揾翻系咪都系你而家做开譬如话 channel 卡嗰啲咯？都系 哦，系咯，即系都一般文员嗰个工岗位。 因为做开文员，你话突然间转去做嗰啲销售嗰啲咧，好多 未必适应， 公司都未必肯请，因为你又冇做过 sales 嗰方面啊嘛， 系最难呢、這个。喂，咁而家你见到以你哋文员呢个类别咧，市道如何啊？ 系啦，因为你话 send 多噶，但系好多都即系嗰个即系 qualification 嗰、那个 要求好多， 系啦，起码都要即系 form 花要有 grad， 即系有几多科 pass 啊，同埋又要。呢、這个嘅 form 6或者DSE 嗰啲咯， 仲使唔使有啲咩 噶？好处我以往、啊、我本身系打字员嚟嘅，咁可能我个 typing speed 嗰度可能会有机会可以俾我见下咯呢啲。 系系系，同埋你个工作经验咯。 你打即系打字有几多分钟噶嘛？ 系系，即系要求你有嗰个速度咁样。 有嗰个速度系啊。 系，喂，但系你有冇咧？即系你系想希望继续揾到一份可能系临时都杀住先啦，定系你都？ 会噶，有啊，做住先啦，大佬就系过年啦，都要 啱啊， 都要使钱噶嘛。虽然唔系话等钱开化， 系系系。 咁你积蓄房机嗰啲都有限公司噶啦，用完之后冇噶啦嘛。 你之前有冇试过咧？即系失业，即系大家利是咧， 或者放 几长 一 段时间 假期咁样啊？ 有冇试过？ 都前年啦，前年其实2019年嘅时候都系断断续续有做下嘢，又停下咁样咯。 即系可能几个月咁样。 系啦，系啦。 喂，其实嗰段日子咧，个心理关口点过咧？因为我估而家咧，可能好多人 唔系咁开心噶，但系都要面对噶啦。咁你自己唔系又未去到退休年嚟？ 系啊，系啊，而家 咁你 绝对征壮之年真系。 集界50岁去到十，即系起码都要60岁先至可以攞到啲退休金或者之前似嗰啲福利啦，系咪先？ 系系系，冇错。 咁而家都系冇噶，硬着头皮。唉，几多钱都唔理啦，11K 又好，10K 又好，我都去做啦。时间都系要即系一样噶啦，都系8至9个钟啦。 阿黄小姐好正面啊， 系啊，咪真系唯有用呢个方法。 如果你唔正面啲， 你負面你咪會沉死咯。係， 同埋 咧，我成日講你唔好聽 嘅。我成日覺得咧，正面咧就會帶嚟好嘅運氣，因為咧你個人容光煥發咧，人哋都願意啲同你講嘢請你啊。 同埋啲家人都支持我嘛，咁所以我都會有啲。即 係 有啲積極嘅， 係啊，明白，係啊， 面 對嘅能力。 喂，嗱，黃小姐，我哋祝你好運，希望咧你如果揾到工咧，再同我哋打電話，我哋聽完新聞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有线宽频裁员，其中新闻部裁减大约40人。据了解，负责调查报道嘅新闻刺针、全草编采人员被裁，其余港文、财经、主播、摄影师、剪接、美术组等都有员工被裁。受影响嘅员工喺收到解雇通知之后要即时离职。有摄影师朝早获告知被解雇时，仍然在立法会大楼工作，要马上收拾翻公司处理后续事宜。呢名摄影师当时向同行记者同埋摄影师讲再见，话要嚟嘅始终要嚟。有线电视曾经在5月宣布，鉴于经济环境不明朗，由6月起至11月，要求每名员工每月放2日无薪假，公司会在出年起的2年内作出补偿，额外给予12日年假，每半年可放3日，但若果辞职就不可以用补偿假期当通知期，补偿假期亦都不可以退翻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重申，新一波疫情非常严峻，未来2周非常关键，每名市民需要严守防疫纪律，如非必要应该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即使留在屋企亦都不要安排亲戚朋友聚会。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前又说，水警已经设立热线3660-8623，给大家举报一些可能涉及私人游艇等形式的违规聚会行为，当局亦有多个方法给市民举报其他怀疑违反防疫规例的行为，包括网上电子报案中心、各区警署报案室以及政府热线1823。另外，當局已經發出有關強制檢測的檢測令，針對安老院、殘疾人士院舍和護養院員工，他們需要在14日內進行檢測。林鄭月娥出席行會前表示，政府有研究國安法的公職人員定義，但範圍有幾廣泛，現時未有定案。對於有人認為學校都應該納入有關範圍，他說學校都有一些是官立學校，當中有公務員，而政府已經有計劃要求全體公務員宣誓。林鄭月娥又被問到，她早前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對去年爆發的反修例運動不感到內疚，是否代表她對此並無責任？林鄭月娥就說，去年的反修例運動危及國家安全，作為行政長官是要帶領香港恢復秩序，她對此感到無悔，亦覺得是行政長官應有責任。永安旅遊削減分布在不同部門大約120名員工，佔整體編制20%。香港旅遊業外遊領隊及導遊工會主席湯劍生表示，昨天收到30至40名會員求助，他們反映包括遣散條款情況，說大部分領隊今年以來長時間放無薪假，月薪只係得1000至2000元。以這個金額計算遣散費是不公道，正同資方商討以疫情前情況估算。湯劍生說，各大旅行社已經共裁減大約1000人，不少亦都推出停薪留職措施。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乾燥，晚上大致多雲，吹和緩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今個星期餘下時間，日間天晴乾燥，接近週末氣温下降，新界早晚相當清涼。現在氣温22度，相對濕度5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586点，升244点，成交金额87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3点，升173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 腾讯控股578元升15元，美团290.2升2毫，阿里巴巴258.8跌2.6，中海油7.74跌3.9，中国平安93.7升2.7，小米集团26.25跌2.5，建设银行6.21升0.3，中国生物制药6.96跌8.4，工商银行5.11升0.9，盈富基金26.76升2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3，英镑10.362，瑞士法郎8.552，澳元5.714，加元5.979，新西兰元5.459，欧元9.2717。每百日元对港元7.4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831。日经平均指数报26,826点，升392点。港金现价报16,51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5.67美元，卖出17,88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咁真系好。 梦幻的浪漫公主系列，梦幻的浪漫奇幻历险，别催他属于我的陪伴，希望能够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 Happily Ever After 出现在不少童话故事入面嘅，代表住幸福快乐的结局。而今次 Janice 的作品是想讲，懂得面对自己和生活上的黑暗面，咁先系真正的幸福快乐。作曲 Jay Sean 严逸格海大富，填词有张五 Jay Sean。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严逸格 featuring Jay Sean，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逆境求生计， 逆境求生计， 帮伙计， 帮伙计， 撑老板， 撑老板， 风骚快活人， 丰收稳就业计划。 喂，点啊？你哋系咪揾食噶？齐啲得唔得？再嚟个，一、二、三， 丰收稳就业计划。 好啦，继续翻嚟啊！12点半新闻之后啦，而家咧，丰收快活人啦，继续有呢个丰收稳就业计划咧。我哋今日压轴篇啦吓，不过压轴篇咧真系呢个天时地利就拣得唔系几好啦， 都有啲愁云惨雾。 系啊，迎接住喺出边咧都大地震啊，咁啊新闻咧可能不定会更新啊，咁啊究竟有线呢个裁员事件咧，佢有冇啲后续咧？因为网上传好多消息咧，又话佢哋可能有好多嗰啲主管咧都有啲不满啊，咁啊希望就佢哋尽快有个交代啦。喂，因为真系呢啲解雇事件咧，而家引起好大风波。 是啊， 系啊，好多人都关心。咁我哋都希望同大家打气啦。就系如果你咁啱，即系喺呢段日子咧，好不幸咧，即系冇一份工嘅话咧，唔知你点样行过嚟嘅咧呢条路？因为咧，你未必咁容易帮其他人揾到一份工。但系如果你可以俾到个信心，俾翻个支持佢咧，等佢可以继续即系勇敢直前咧，呢个就好重要啦。 好似头先黄小姐话，家人支持好重要，所以令佢有正面嘅谂法。 系啊，嗱，我哋就呼吁大家可以打嚟咧，就互相帮忙加油打气。1872388，1872388啦。电话旁边咧，亦都有位朋友， 有你啊 ，Hello， 徐生 ，Hello， 你好，你好， 你好啊， 你好啊， 丰收快活人。 听到你哋讲嘢好， 系啊，听唔到啊，我哋而家尝试再调整一下，你而家会唔会听到多啲啊 ？Hello。有冇啊？ 好啊，我企定定听你哋讲。 好啊，好啊，因为咧，其实我哋嘅声量就一定够噶，不过可能咧，我哋互相啲接收有啲问题，唔紧要，顶住先。 好。 系啦，徐生，你咩状况而家？ 係啦，嗱，我廚師嚟嘅， 係。 咁琴日咧就好多謝嗰個許樹昌成日建議阿林鄭月娥嗰、那個食肆嗰個減鐘啦。 減鐘。 咁一減鐘咧， 係 就會令到我哋啲廚師咧就減鐘啦。 哦，你講 啊，而家冇咗嗰個補習業啊嘛，佢可以再改個合約啊嘛。 係。 嚇、啊，咁啊變咗嚟講咧，佢、嗰個收緊措施咧，無端端減兩個鐘咧，就即係令到我哋啲食肆咧真係好凄涼。 喂，你講嚟聽下，因為嗰個 幫助咧， 係啊，徐生，你可唔可以講嚟，即係你話嗰個營業時間減兩個鐘，就令到你哋嗰、那個即係工作時數 嗰、那個工作時間就減兩個鐘。 咁就 少咗人工啦， 仲要放無薪假。 哦，即係你哋 因為人手唔需要咁多啦。 哦，但係嗱，不過即係基於衞生考慮，怕唔怕？如果譬如食肆真係有人染咗，然後要刪咗成間，可能成間嘅同事都會受到影響，怕唔怕咁啊？ 咁你嗱，你收緊咗兩個鐘，咁變咗個老闆。嗰兩個鐘唔好開啦， 係。 咁跟住咧，你哋啲員工個個早收兩個鐘，就變咗咧，就個人工又俾少咗啦。 係，或者而家你哋嗰、那個 要有一個樓面咧， 係 翻六至十二嘅咧， 係咪都會減啊？可能係咪都會減啊？而家佢嗰度 樓面都要減鐘啦， 因為你限聚令係改咗每台兩人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跟住同埋去到夜晚十點咁樣， 是是又可以縮減樓面人手啊？ 系啊！ 哇，佢呢个两个钟嘅威力咧，大到咧不得了。 唔系我 原本25,000人工咧，就变咗15,000人工。 呢个原来佢一减工时咧，就连即系佢减营业时间，原来就直接佢就会削减你哋嗰个工时收入咁样噶啦。 所谓牵一发动全身， 因为十二月唔使计啦嘛， 系 唔使计嗰个保就业啦嘛， 呢、這個我諗咧，佢係冇諗到嘅，因為咧，即係你話如果佢用公務員嗰個諗法咧，因為公務員無論翻八個鐘定六個鐘咧，佢10,000人工就係10,000人工啊嘛。係 啦，於是乎我哋食肆唔係噶嘛。 係啊，我諗佢冇諗到咧，即係就算普通 office， 可能我都冇想象到㗎。我以為譬如 office 佢嚇 嚇，我哋樓面就50多元一個鐘，水吧就75元一個鐘，我哋廚房就85元一個鐘啊嘛。 係。 咁你而家咁样缩两个钟，你一日都冇170啦。 啊，不过我又真，我以为咧，如果做厨房，譬如好似阿刘生 咁 样 啦， 我以为系月薪，原来都会有时薪咁样嘅，系咪？因为我唔系嗰个行业太熟悉。 本身系月薪，但系佢11月前就唔敢搞你哋啲钟啊嘛。 因为仲有保就业嗰阵时系咪？ 系啦，冇错啦。咁啊变咗你想留低啊？你重新。定过个合约咯， 所以其实佢重新定合约，就以而家营业时间短咗，你就成个月薪都减咗钱啦，咁样 系 用呢一招。 因为嗰个许树昌咧， 系 上一次应咩镬噶啦， 系 又话全日禁堂食啊嘛， 系啊，明 咁就将我哋嘅食厨师咧，就全部就减人， 系 兼夹。兼夹放无薪假啦嘛， 喂咁而家 就一日之间咧， 系 就啲市民埋怨冇得食嘢咧，我哋先翻 知道知道， 我当时佢哋都睇到啦，所以即刻就改翻。 咁而家 系啦， 咁而家你系咪继续做啊？阿徐生系我知啊，你而家 你系咪继续都会翻工啊？ 要 系， 但系你走得去边间啊？你去第二间。人哋咪又系再开个新条件俾你， 所以你而家继续做住先系咪？ 系啊，冇办法啊， 继续做住先， 希望佢快啲又延长翻去12点咯。 系啊， 系咁。 头先我觉得其实阿蔡敬文嗰个讲法咧，你应该咁样谂下噶。如果佢唔系减时间咧，佢直情话唔开咧，啲铺就大家利是噶啦。你真系连收入都冇咗啊！我哋而家都唯有咧就话哦，好彩啊，仲有份工啊，好彩啊，仲有得俾我攞个镬铲啊。 不过就减紧一半咯。 系啊，好过冇，好过冇。 不过咁啊，呢位听众真系你自己工作嘅时候咧，你自己都要保护自己，因为你都接触好多食客啊，嗰啲各样，咁你身体健康咧，个餐厅先运作到啊，咁咧就可以保住成间餐厅嘅同事嗰份饭碗啊，即系唔系净系你一个饭碗啊。 系啊，多谢晒徐生电话先，咁啊，希望大家就努力加油啦。我哋真系而家咧就慢慢意识到， 其实都 明 系好难挨嘅。 佢每一个动作，因为之前真系冇想象到咧，佢减两个钟，可能对政府嚟讲咧就净系话咁啊防疫啊嘛，咁你减两个钟，咁你仲有份工噶。原来啲老细咧就佢唔会蚀俾你啊。 即刻改合约啦。 系啊，我觉得真系大家要知道，佢即刻就同你改，系咪？ 如果雇主撑唔住，又系成间要倒闭咧，你又系大家 唔系啊？但我头先谂翻，见唔多学费又减噶。 哦、但是其实有些幼儿园有的。 有些有嘛，有些没有。这些 商业铺头那些就正了。他一减工时你员工那份粮又减。但有某些地方他是不会减你的。 你又借些以肾苦水啊。 哎、好痛苦啊。真 交了就算了。 好啦。好，再听第一位听众电话 ,1872388, 如果你有些就业的困难大家都可以互相吐下苦水的。大小姐是吗？ 大小姐。 哦。是。郑小姐。 喂， 是你啦，你 石小姐 ，hello， 系你， 石小姐，你好， 系啊，我撞到啊，唔好意思，系啊，请讲。 冇啊，我都九月中都俾公司裁员，不过都唔系一个，都成四五个人，咁就我都系个位做雪饼嘅，咁喺呢行都做咗成30年噶啦， 哇，经验丰富，系。 是啊，不过一直都有啊，即系裁员之后都一直有揾嘅，咁都系揾文职多啦，但系都一直都揾唔到咯。 哦， 你嗰个行业其实同疫情嗰个影响大唔大噶？ 因为做雪饼咧就分两样嘢嘅，一个就做贸易公司嗰啲雪饼，有啲就算系船公司嘅雪饼啦。 系， 咁我系做贸易公司嘅。咁以我公司為例，就真係冇生意咯，因為我哋都係做一啲家紋嘅 accessory 嘅嘢嚟嘅， 衫衣物類嘅， 衣物類即係咩咯？係 label 啊，即係 hand tag 啊嗰啲類型嗰啲嘢啦。咁就真係 飾物啊嗰種。 係啦，因為你知道而家家紋有啲都萎縮緊啦，已經都係，咁都係一連串落去啦。咁都試過公司成日冇電話響過咯，可以。 哦，陰公真係。同埋就算有咧，係咪而家你哋嗰個對口單位咧都？越嚟越远啦，咩孟加拉啊，去到嗰啲咁嘅地方噶啦。 不嬲都系用紧呢啲嘅欧洲啊、意大利啊、孟加拉啊、 即出入口咁样。 系啦，即系做嗰啲出口去嗰啲，咁佢嗰边停，我哋就停咯。 系，咁如果你而家九月到而家，你搵到工未啊？ 冇啊，而家都仲系系啊，咁都系有 send 出去，但系完全系冇消息咯。见过一两份，但系就唔得咯。 系， 咁都有啲担心，因为都其实一个人生活即系手停口停噶啦，都系变相都系咁样咯。 但 系 你呢个行业而家仲活唔活跃啊？因为我哋其实个个都好担心咧，就系嗰行咧，譬如话即系咁不幸出咗嚟之后咧，会唔会嗰行本身都已经缩紧啊？ 即系譬如可能好似航空咁，我谂呢几个月都系好淡静。你想揾同行就难。如果 twist 少少，转少少行得唔得咧？ 你 有冇得谂 咧？而家其实系文员嗰啲都照 send 出去，即系 journal card 嗰啲都出去噶啦。 但暂时都仲等紧。 系啦，咁就政府咯，一系做转即系揾政府嗰边啦。咁嚟紧我其实之前就 apply 咗一啲半年短期嘅合约咯。咁嚟紧十零号就会一个 interview 咯，睇下有冇机会咯。 你会唔会系已经都放低晒所有期待嗰啲，即系期望值啊？即系譬如话人工 调低咗、调整咗 咁样嗰啲，会唔会都？ 都调低晒噶啦，其实都已经都系冇乜声气咯。 咁如果人哋建议嗰种咧，直情话喂成个行转咗去啦。譬如话有而家真系有啲人咁叫噶，上翻个嗰啲咩咖啡拉茶啊，嗰啲咩进修班，咁然后就直情转第二个服务嘅行业。你有冇谂过呢条桥啊？ 有啊，有谂过做培月咯。 哦，培月系。结果咧， 系啊， 有冇谂过都要读过？ 都系要读咗先咯，要读咗个上网睇过晒，都要读咗先至可以行出去。但系都有听过话，原来做培月而家都好多人咯。 都系嘅，好多 因为都需求大嘅。但系你嗰个培训个时间会唔会好长啊？譬如可能两个月完成嘅，定系几多小时就完成 training 啦？佢好似你 totally 一个夹埋都一个月到咯。 我一个月。 跟 住就会可能进修完就有个证书俾你，咁你就可以俾啲新手妈妈睇下啦，咁样。 系啊系啊，咁但系你新手妈妈你而家新读有啲人就唔代表会肯 聘用你噶嘛，亦都会系 系有难度嘅，真系 系都会拣。虽然我有两个小朋友，不过都已经好大个，即系讲紧廿几年前嘅小朋友，咁变咗系诶唔一定有咁嘅。 都惊你生疏咗系咪啊？啲妈妈 都系咁变咗，其实而家两头唔到岸，有少少又系。 喂，咁我八卦啦，你两个小朋友如果都大咧，佢哋做嘢未啊？ 廿几岁噶啦，已经系。 咁佢哋出身噶咯。工作情况点啊？因为其实即系大家互相惊啊。妈妈嘅工作如果遇到困难咧，小朋友咁啱点啊？佢哋。 女就好啲，佢做紧学校嗰啲嘅。 O K O K， 即系都稳定嘅。 系稳定嘅，咁、那个仔都系做紧啲 marketing， 都冇乜，都系冇乜嘢事嘅，而家都仲系。 系、哦，可唔可以诶、 互相支持住啊？ 都有嘅，不过佢哋自己都有自己都要负担嘅嘢啦。因为阿女都仲系读紧个 degree 嗰啲嘢，咁仲有系啊，又有啲关窿又要还紧，咁其实都唔会话太依赖佢哋咯。 系，不过听到你把声精神嘅。 系啊，同埋头先咧，佢话就系咪十几号有一个 interview 啊？ 11号咯， 系咯，我祝你幸运。 系啊， 我 希望顺利嚟， 即系虽然短期，起码都可以顶住， 顶住先， 顶住先啦。等个市或者世界 个疫情快啲过，系咪啊？ 系啦，系啦。咁若果有疫苗好翻，大家揾翻个经济先至会好翻。我就譬如我做雪品嘅，先至会起翻。 系、 嗯、 啊，真系啊。 都唔係今次㗎喇，因為08年、09年嗰個金融風暴嗰啲都會又係輸，都係輸頸第一時間死先嘅，我哋永遠都係。 因為最敏感㗎嘛，你出面嗰、啊、出面個市道一有咩風吹草動呢， 仲邊有咁多訂單，咁、 啊、 你就唔使 ship 嗰啲嘢。 嗱啱啦，你望住個疫苗，我哋全部都齊心合力打氣，即係呢個疫苗呢、啊、夠健康夠經濟，希望佢快啲搞得掂。嗱，咁你記住、啊、保持信念咯，你遲啲咧，你揾到工咧，再同我哋聯絡好嘛，我哋一齊互相恭喜下，好唔好？ 係啊，到時點唱恭喜你啦， 耶！ Yeah, 多謝你， 多謝你電話， 好， 拜 拜， 拜 拜。電話號碼1872388啦，我哋聽只歌翻嚟咧，轉頭繼續聽下你電話，互相打氣啊！ 错失多少春与秋，想爱的事 最想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 周国贤成通力啊！时间的初衷，我电话号码87238啦。最后一集嘅丰收稳就业计划咧，今日我哋全面开放热线，同你加油打气噶。如果你有就业困难咧，欢迎打嚟扫一扫心声啦。电话旁边有 ，Hello， 你边位话 ？Hi， 系你啦， 刘生。 刘生你好啊， 刘生 ，Hello， 你好，系啊，点啊？你咩状况啊？咩状况啊？ 我做嗰啲类似酒店。旅游业的司机咯， 哦，即系 旅巴司机， 机场接送私家车嗰啲咯。 机场接送私家车，咁而家系咪即系几乎就冇来往噶啦？定系 基本上一日每日都冇公开， 系 咁我基本上由运动嗰阵时开始已经少咗三分一人工，到而家疫情啊，直头系冇人工。 咁而家你 有咩打算？係 我要搵出路喎，咁點搞而家？ 係呀，要搵出路㗎喇，搵睇下有冇啲公司長時期喇。 我見而家個個呢，即係講到咁講，成日都話自己揸車做嗰啲咩送貨呀、啊、送外賣呀、啊、即係類似嗰啲呢個方向，其實而家有冇得諗㗎？ 而家呢個方向太多人諗啦嘛，你係 因為個個都諗， 個個都諗，就算你話嗰啲比较尴尬啲嘅咩爸爸啊嗰啲， 系咯， 都好多人做噶嘛。 系，咁但系我见个需求都大嘅，因为而家啲人疫情多外卖，有冇试过？ 但系你唔够人争啊嘛，你净系嗰啲印巴籍嗰啲揸电单车嗰啲做晒啦。 哦，咁啊，佢哋因为个大家车种又唔同，可能佢哋又快手啲。 系啦，冇错。 咁但系可唔可以转？你有中港牌啊？可唔可以转嗰啲叫做私人司机嗰啲？有冇请咧？有冇试啊？ 咁你都要啲公司肯请你先得噶。而家你最主要系第一个问题封咗关啊嘛。 系啊，即系而家都唔出入，全部好惨，真系即系。你真的要是、啊、真的要内循环噶啦，香港自己噶咯、哦。 香港内循环都冇啊，基本上你个个都唔敢出街。 喂，咁你嗱，你今年季更先？ 就嚟奔五噶啦。 哦，又系听唔出噶、哦。喂，如果你都系即系所谓奔五咧，而家我哋全部当年青力壮噶啦嘛，又系转咗行得唔得啊？即系而家真系唯有落地行，唔揸车呢一条桥。 或者短期内转一转。 系啦，有冇啊？有冇得谂啊？ 短期内转一转都谂咗大半年噶咯。 系啊， 咁嚟谂去都。 但系其实唔系啊，其实保安员咧系长期请噶，因为有个保安我哋嘅 fans 咧，佢都话：，我其实保安系好大量请人啦、啊。 头先我哋个听众佢都谂住读培院嗰啲咧，即系佢女士啦咁样。你呢大半年有冇都尝试？ 呢大半年我都尝试过去即系所谓啲回收场啊嗰啲去揾。 哦，都积极噶咯， 系杂工啊，嗰啲咁样顶住先噶啦，因为嗰啲都有牵涉揸车呢样呢个范畴。 哦 ，OK， 即系所以你都系尽量揾啲同揸车相关少少嘅。 系啊，因为我始终喺呢行都廿几三十年咯。 系，都系， 系，都系。 咁变咗，除即系好似啲好远，即系点讲咧？好似好旧一代嘅人。我除咗揸车就好似乜都唔识咁样， 系明白明白。不过我估咧，你都会揾到条路嘅，因为用翻你揸车嘅概念咧，嗰、那个红灯咧唔会成世噶嘛，佢都会转灯噶嘛， 系 咪？系咯，我哋嗱帮唔到你即刻有一份工，不过我哋咧唯有帮你 keep 住咧，即系所谓加个油啊， 做一个树窿啊， 系 俾你呻下都好。 系啊，架车要加油，人都要加油。 加油 好啦， 啊、 加油，卢生。 而家盏红灯啊长啲，不过好快转灯、我哋一齐加油好唔好？系啊，多谢你卢生， 跟住 拜 拜。 好啦，听埋最尾嘅听众 啊，有 Kiwi 啊 ，Kiwi， 早晨啊 ，Hello， 哇，喂，你把声好醒神喎、 啊，梗系啦，正所谓行花市，市花行。我哋一定要勇闯明天。 系，冇错冇错 ，Kiwi， 你状况点样？最好啊，你同我哋打打气啊，真系。你而家咩状况啊？ 其实咧，我又觉得咁嘅，冇嘢做就唔代表一切。擘大个口唔系一定就要饭来张口嘅。其实我哋打开报纸又或者打开呢一个我哋政府嘅劳工处网页啊，我哋每一日啊都有好多工等住我哋做。正所谓就系 Kiwi 系代言人嚟， 即系你俾我讲埋先。正所谓咧就系你其实。 你见到眼见嘅机会，你肯去把握咧、嗯，有两手准备咧，系唔会饿死嘅。 系、嗯、你自己而家系搵紧咩工噶？定系点样诶做紧嘢？ 我唔系，我待业啊，我都系。 你待业，咁你系搵系咯？搵咩工啊？你就系要。 我唔知噶，我咪有工，我咪鱼翁撒网咯，等到佢请我为止咯。 系、嗯， 总之一定要系每一日同自己讲，我要食饭，我要做嘢， 系咩种类都咩种类都去咗先。 都撒 咩种类都撒，即系洗碗我都做噶啦。如果佢请我，不过佢又唔请我，话我肥得滞，压住佢个位。 你望下钱都冇事啦，唔使惊啦，真系。 咁啊，点唔使洗碗啊嘛？佢有香港政府照啊嘛。 唔系啊，佢压住个位噶。 洗碗用对手啊，你同我老细讲。 用手噶嘛？ 唔系，边间阿华都要话你啊？哇，桂花田你都豪华团啦。 中意 Kiri 咁正面啊，去面对呢个逆境嘅时候咧，即系虽然待业中 啊， 都系好正面咯。 多谢咗你先 ，Kiri。 系啊，最尾呢个电话咧，佢就帮我哋。即系完美就打气，系啊！嗱、 嗯， 我哋嘅稳就业计划咧，暂告一段落。咁、嗯、我哋希望咧，就大家尽快揾到工，尽快闯翻个明天出嚟。听日再见， 好，拜拜。